持续反复到圣诞，到明年春季先有明显好转，希望民众不要畏惧，但要有常识。约翰逊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又说，明白很多人对社交距离措施可能不一致而感到愤怒，但强调政府正在挽救生命和保护经济之间采取平衡办法，并相信在未来几星期至几个月之内，在研发疫苗和病毒检测方面都会取得进展。天气方面，一道冷锋正横过广东沿岸地区，本港方面今朝的雷雨为九龙多处地区带来超过50毫米雨量。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灿红，在上午10点灿红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12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3788点，升329点，成交金额284亿8000几万。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25蚊，升13.5；阿里巴巴281.8，升6.2；友邦保险78.85，升2.95；汇丰控股31.75，啱啱跳咗31.8，升2蚊；美团点评243.6，升0.8；港交所365.2，升3.4；小米集团20.4，跌5仙；中国平安79.85，升3.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英镑10.034，瑞士法郎8.451，澳元5.57，加元5.837，新西兰元5.154，欧元9.0941，每百日元兑港元7.346。日经平均指数报23335点，升305点。港金现价报1757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9.79美元，卖出1900.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下，三条隧道过海仍然是非常挤塞噶。先讲红磡海底隧道啦，香港去九龙方向，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好长啊，排到去江乐道中近住大会堂噶。告士打道东行去翻红隧方向，龙尾喺江乐道中近住大会堂啦。咁一路慢车，所以影响到后边嘅江乐道中东行啦，去湾仔咧都系挤塞，龙尾就喺国际金融中心。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口，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在浙江街，启德隧道现在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的碧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是挤塞，现在排到去观塘绕道近着丽业街，西隧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就在西九龙政府合处，但是后少少近着奥运站那段开始亦都要挤塞的，现在龙尾就接近昂船洲的污水处理厂，另外一边的车龙就在马加烈医院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近着新田围村那段开始挤塞，龙尾就在博康村，现在狮隧出九龙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尖山隧道出九龙挤塞，较早前中环湾仔绕道东行去湾仔北就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挤塞，龙尾在港安医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着维园道落桥位挤塞，车龙好长的，排到去东隧的出口。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呈祥道去荃湾，近着蝴蝶谷道挤塞，龙尾在泽安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天马苑。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挤塞，龙尾排到去狮隧出口。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在彩怡花园啦，同埋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 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兴芳路一段车多，排到去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排到去马料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喐一喐， 由 Radio 2策动， 迎接香港一零一九。 二台喐一喐。 夠膽你又喐我啊！ 我同 Alex 同一阵线嘅。 你话喐又得，唔喐又得。 唔喐啊！ 我系斌臣，喐定唔喐啊？ 吓，连我都喐埋过你。 新声新意一零一九，二台喐一喐。 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正进行有关劏房嘅研究。无论你系唔系住喺劏房，我哋都好想听到你嘅意见。工作小组会做调查。访问劏房户，十月仲会举行公众论坛，有你嘅参与，我哋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深，掌握更准。详情请浏览运输及房屋局网页 www.thb.gov.hk。 出发， 斗快去南美。 喺六个月前，电视节目《斗快去星洲》要求六支队伍唔准搭飞机，由英国斗快去新加坡。 而家就有五队英国人打算用相同方法喺墨西哥城出发，尝试揾路去阿根廷嘅乌斯维亚。 究竟佢哋要用几多日先去到终点？ 一齐闯天下，斗快去南美，逢星期一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细 B， 你有冇搞错啊？个办公室乱成咁，快执翻整齐佢啦！ 李 Sir， 你知唔知啊？我系艺术家嚟噶，越凌乱咧，要会激发起我嘅创作灵感噶。 我净系知道啊，如果工作场所立立乱啊，好容易会发生意外噶，例如跣亲啦、棘亲啦、撞亲啦咁样。 吓、啊，关事嘅咩？你间房够乱啦、啊。 仲驳嘴？唔该，你留意《Made in Hong Kong》节目时段内嘅二台通识六十秒啦，讲良好工作场所整理嘅重要啊！ 好，风骚发户人，猜猜我是谁？第一个字 系， 有个靓女着住泳衣， 好，靓。 但系你着衫唔识喎， 阿蔡， 系冇错，第一个字系蔡啫， 蔡 系啦。第二个字，如果我哋见到佢咧，我哋就会话，哇，我哋真系要好尊， 好尊尊重， 唔系下下都好似你咁重嘅，我哋会尊尊乜嘢啊？ 我着尊尊敬， 系啦，敬敬，第二个字个敬字， 系 啦，第三个字，我哋通常就会形容佢咧，就话，哇，佢人真系好斯， 哦，好斯拉， 系啊， 来 离晒谱啊！我系美艳动人呢、这个星期都会坐镇嘅蔡敬文啊！ 哦，你话嗰个成日闹人哋又好蛇龟嗰个蔡敬文咪得咯？ 你讲乜嘢？真双快运人手桂花田， 曾志豪， 蔡敬文啊，真系情何以堪啊！见到你哋撞晒车。 系啦，冇错啦，因为咧黄耀祖咧佢就风流快活、逍遥自在咧，就去佢嗰个咧盛大嘅舞台演出。 啊，当然啦， 系啦， 佢系咪逍遥自在嘅？其实， 哎呀，我哋要讲到佢驾轻就熟噶嘛，已经。 隆重其事，佢好耐都冇做过嘅舞台剧，系啦，所以咧佢咧一年五日咧都会请假嘅。 系啦， 咁所以咧我哋换嚟咧有呢位， 我哋重金礼聘，诚意搭救， 真系唔系个个请到。 系啦，我哋系话重金礼聘，诚意搭救，都冇人肯嚟做，所以我哋最尾就借调咗我哋呢一位，头先你讲自己系咩话？ 你话咩话？ 我美艳动人嘅蔡敬文。 哦，你唔系讲呢句噶？ 咦，佢有 压位。你咪后头先，你系讲呢句咩？外表斯文， 内里 open 嘅蔡敬文啊，一样噶。 我系讲啲话题内容可以系 好好 open 嘅， 开放 嘅， 咩话题我哋都可以倾下。 系啊，你唔知啊，我各位听众，我哋呢一位监制咧，佢已经系属于嗰啲老婆守唔到 咩啊？ 咩啊？ 唔系守到咩 系咯，冇讲多啲咯，系啊，老婆收唔到行为啊， 收唔到行为。 佢经常咧偷偷地咧，佢作为监制，佢梗系要听我哋节目啦。 啱啊，全程系全程， 我偷偷地就系监察你啊，曾志豪。 但系佢唔知咁样噶， 系佢仲喺我哋群组里面。 系啦，佢偷偷地咧，一听到某个话题就话，我有好多嘢想贡献啊， 尤其是 我听到好 hot 啊，我想加入我嗰啲意见。哎呀，死啦，我老公听唔听到咧？咁样，哎呀，我哋成日都好担心噶啫。 好中意佢呢啲咁样。 系啊， 好中意啊， 外来咁样加入我哋。 我今日又贡献下啦，系咪十一点半啊？ 系啊，咦，你净系记，其实你净系记住人妻噶。 啱啊，佢好紧张人妻嘅环节，我不如你写啦，咁样好紧张。佢话：诶，唔好，我中意演绎多啲咁样。 梗系啦，到自己写嘅时候，个心就啰啰挛，唔知写边个话题。 冇可能 嘅， 呢 个 大 把货 啊。 系啊，嗱，即系你如果你认识蔡敬文系神光嗰个蔡敬文嘅话咧，我想话俾你听，嗰个已经系假面具嚟噶， 走佢。 系啦，你而家假面具， 我仲要做噶， 你唔使做嗰度噶啦，你要做呢个咯。 啱嚟做紧啦，系啊， 证明你系一个多面嘅演员。 系 啦，喺神光里边咧，你就饰演咧嗰啲咧喉咙扣到上心口嗰啲。 正如佢所 唔系粒瘤扣到上喉咙嗰啲。 喉咙扣， 我想知啊，表演一下喉咙扣到上咩心口啊？ 系 啊， 唔系，但系佢一嚟到风 show 咧，嗰粒瘤又。放低咗一架啦！ 啊，唔點知啊，拉拉鏈添啊， 頭屈都露埋出嚟啦！ 你唔好咁講啊，我守護到噶， 我守護到， 真 係 啊！好多聽眾朋友係聽緊噶嘛， 係啊，知啊，係啊， 知道。總之我哋今個禮拜咧會有蔡敬文同我一齊做《風騷快活人》啦。 冇錯，咁我哋梗係預祝阿祖咧就演出順利啦嚇。 啱啊， 冇錯冇錯。 但係講到順利咧，我今日真係好唔順利。 係點唔順利法？ 今日咧即係咧，你遲啲都到你噶啦，應該 咩啊？ 你阿仔未翻學啊嘛，係咪啊？ 哦，未啊， 系 啦， 系咯，迟啲到你啦。 如果今日咁一早流流七点几已经有呢个黄雨嘅时候咧，都系一件哇！大家翻工翻学，喂，仲要加埋黄雨咁样。 阿仁妻举手啊嘛。 我见到咧，我翻工嘅时候咧，其实我作为大人，我都有啲狼狈。但系我见到我楼下个商场咧，有一扇小朋友企咗喺度，胶袋啦、雨褛啦、雨遮啦、雨靴啦，全部都出晒，大都湿咗嘅， 齐晒噶， 啲脚湿晒嘅， 系啊， 系啦，因为要等校车嘛， 哦， 系啦。校车未到，咪全部唔同学校嘅校服都排列喺度咯， 跟住我就一览表咁样， 系啊，睇下边间学校先咁样，跟住再睇，顺便睇埋啲边啲小朋友乖，哦，考嗰间啦咁样。 我嘅重点咧就系睇到佢啲父母啊，哇，又要即刻张罗嗰啲雨具啊，又惊佢上落车又会跣亲啊，跟住嗰啲雨又撇埋嚟， 有冇攞自己个身咧挡住佢咁样？即系如果鬼翻前呢一啲咧，嗰个 area 比较大啲咧，就阿仔我帮你挡，哇，即系挡埋隔篱邻舍都得。 挡到几位 系啊，唔系嗱，我今日咧我就发明咗呢个成语啊，我就发现中个招啊，一语成谶啊，中招啊，系啊，谶位啊嘛，点解咧？点解衰咗咧？一起身七点几嘅时候咧，咁我老婆已经帮我仔咧就着晒整齐制服啦，咁样，但系出边都横风横雨咯，咁咧我老婆咧就为咗谷佢快啲起食早餐咧，食快啲就话嗱仔啊，而家黄雨，你快啲食啦，因为你知唔知点解？如果咧再转大雨少少咧，变咗红雨咧，你唔使翻学噶啦， 咁咪吓佢，佢用咧。你唔做冇得翻學嚟嚇佢個仔， 佢又真係好少可啊！ 真係 佢有冇噎曬先？ 梗係冇啦， 因為佢好恨翻學， 佢好中意翻學㗎。 而家呢個月份嘅小朋友咧，經歷咗成個無限長嘅暑假咧，佢哋覺得而家學翻學咧，簡直係逃獄一樣。 一件樂事啊！ 一件樂事啊！ 唔使對住個阿爸阿媽啦。 唔係佢對唔住我啫，我都要翻工啊嘛。咁所以佢聽到佢就好即刻哇爬多兩啖飯啦。咁跟住我老婆咧仲順便解釋我就係啦嗱，黃雨咧就可以翻學嘅，紅雨咧小朋友咧你哋就。唔使翻咯，黑雨你哋更加要翻屋企啦。 咁今朝黄雨啫， 系啦，跟住我就送佢落去啦。上到车之后，我就摁摁脚，我老婆仲咧翻到嚟，所有阿妈都知噶啦。个仔翻学咧，就阿妈嘅哦，终于有一个咧 school break 啊， 系啊， 你 school 佢就佢 break， 咁咧佢就悠悠闲就话：阿老公啊，咁我瞓翻个回笼觉先，你自己准备就翻工啦吓。我话得，冇问题。阿细仔仲瞓紧啊嘛，哇，一片祥和嘅早上， 难得有个宁静嘅朝早，雷声嚟啦， 系啦，你依稀仲听到有啲雀仔咧，可能喺远处白雪公主个树林嗰度就啾啾啾啾啾啾啾，哇！我就好悠闲。 冇啊，仲黄雨紧啊，点样有啲咁嘅情 景啫？喺远处啦，咁样我就好悠闲。 佢讲心情啊， 哇，心情舒畅啊，谁不知大概十零廿分钟，我仲喺度咧睇紧波，哇，几开心啊！仲喺度睇紧 NBA， 重温啊！ 突然间咪直播啊，咁朝早，突然间有个 北新嘅来电打出嚟， 咦打得通喎、 啊，打得通喎、啊， 系， 跟住话咩人嚟 嘅咧？ 个字头又唔系呃似嗰啲字头啊。 Okay, okay. 好啦，我就战战兢兢咁听啦。喂，佢话喂，你系咪真小 B 爸爸？我话系，佢个心谂大件事啦，冇理由个仔咁快翻学一半就已经出事噶。 啊 哈，请问咩事咧？哦，而家咧红雨啊， 哦、 你个仔咧，我哋会送翻嚟啊，你哋接唔接到佢啊？咁样，我话唔系啊，红雨，我望住出边嘅天，又好似好黑、啊，咁我。即系你喺边度会接翻佢翻嚟？我哋而家咧喺中间位置。 哦，即系佢未到学校。 佢未到学校。 哎呀，佢未达阵啊 ！On the way， 仲要系因为咧，以前咧，如果冇疫情咧， 系 佢嗰个校巴嘅路线咧，就好快咧，佢唔使再兜好多人啦。 系。 咁佢差唔多咧，如果我谂我收到电话嘅时候咧，其实佢到咗学校。 O K。 但系喺疫情之下咧， 就兜多咗几个圈、啊。 兜多咗圈啊嘛，佢哋话唔知啲路线点样合拼咧。总之佢早咗上车，迟咗落车。 嗯。 佢就系因为咁样未。兜到翻学校，跟住我就已经又系即系裙拉裤拉咧，我就要落翻去楼下度等翻佢嘅校车嚟接佢翻嚟啊！ 唔系讲紧话，即系咧，其实已经出咗门口啦。咁虽然未到学校 ，on the way 都继续 on the way 去学校咁 样。系啦，其实我又唔明 白。 其实佢翻嚟同出去，佢都喺个路面度噶嘛。 啱啊 啱啊。系啦，跟住咧，我就冇办法咧，接咗佢翻嚟。但最惨系咩？你话如果佢跟住一路咧，都系即系天雷地响咧，霹雳闪电咁样咧，我都心甘命抵啊！ 啱。 个车翻到嚟我屋企楼下，我接佢嘅时候，我遮都唔使担，我望住个阿姐姐都唔关佢事，我话阿姐啊，个红雨啊，我系啊红雨，我冇雨而家，系啊好危险啊， 你好危险啊，你同你讲， 你个区冇雨，即系其他区有雨啊， 系 咩？ 系啊，阿姐，但我个细路都系翻呢区嘅啫，我接咗佢上去，我仔呕晒咁样， 系啊，真惨啊！ 我细路你去咗边头先话，冇落个车， 系啊， 都喺中间， 梗系冇落车，因为 pick up 紧其他同学 啊嘛。跟住天文台原来今朝早 上 由黄转红， 系 唔够五分钟变翻黄，就系呢五分钟啊！ 天气同心情一样，都系不似预期。 唔系啊，但系唔系啊，我真系唔明啊！即系嗱，如果咧好像我啊，屋企咧有个嘅全职阿妈咧，即系我老婆，佢可以喺度睇住啊嘛。但有好多嗰啲咧，一心一意就系咧翻工嗰啲咧， 即系好似我呢啲系嘛？ 系啦，你就送咗个仔上校车咧，哇！你就真系潇潇洒洒咧，就化妆走噶啦嘛。 唔系噶，其实咧呢啲情况咧， 咁点算啊？ 如果嗰啲屋企人真系哇送咗个仔翻学之后，我就翻工冇人喺屋企嘅时候咧，佢会直接送去幼稚园噶啦。 系啦，应该要啊！我早知同佢讲话，我 总之你唔听电话啦，平时打俾你又唔听，呢啲电话你听， 但系 啲 幼稚 你哋唔好净顾大人嘅感受啦，小 B 点啫？ 小 B 好惨啦，唔开心啊，戆 嘟嘟咁样。翻到嚟屋企咯， 系咯，佢未想翻学噶嘛， 系啊，最紧要系我老婆嘅感受啊嘛，佢起咗身佢话唔系嘛，冇得瞓觉，你迟啲你就会 feel 到噶啦， 迟多阵子啦， 系啊， 再拖延 多 陣 子 下啦， 好多家长我知道喺个 group 度咧，因为其实佢哋已经好快有互通消息啊嘛，有啲咧即系全部咧就系话搭紧 lift 已经要上翻嚟。因为突然间红雨啊嘛，有啲咧就系上咗车唔够一半咧，又要翻翻嚟，即系好多嘅。但系 即系我谂咧，真系有自唔系，即系你阿小 B 咧好恨翻学嗰样嘢，同我即系譬如当今朝吓，阿荣去翻八点噶嘛，咁即系八点最迟八点三翻到学校啦。咁但系之前 阿荣中学就唔系 红雨都咩噶， 黑雨先唔翻啫嘛。 红雨都好似 红雨好似照翻噶系嘛？ 系咩？ 中学 系 check 佢啦，同站 点都好啦，系点都好啦。咁咧即系佢哋咧都会话喂，快转啦，快！即系快啲转， 即系佢都唔翻学，系咩？阿荣都仲系咁啊？ 系佢哋有啲咁嘅心态，因为早起身啊嘛，而家、 所以只能够话啲僆仔少不更事啊，真系啊，仲未知道逃学嘅好处系嘛？ 唔系逃学，系我话因为天气翻唔到学嗰个， 系啊， 因为假期、啊， 辛苦晒啦，各位今日咧中途频扑嘅家长， 呢、个人冇经验啊，所以佢分享唔到， 佢唔惊啊，佢 未到啫， 佢话我已经翻咗嚟公司啦，好安全啊，咁样真系。嗱，而家系冇晒啲警告吓，27度气温，相对湿度83%。 听紧节目《风霜快活人》，今日直播室有曾志豪、有蔡敬文、有桂花田啊。 兜再兜，就算你继续兜。得一隻手，又怎可拍手？周再周，就算我繼續周，得一個口，又怎可說否？憐憫，我雖是微塵吶喊，卻驚動路人夜莺。思守着凌晨，還我款式，心裏嗌着這兩個字，好難。 一啲都唔簡單啊！紅黑同紅黑之間就係翻學同埋唔使翻學咁大嘅分別嚟㗎啦，真係。 係紅雨同黑雨嚇。 係 啊，加埋黃冠中姓黃咧，就真係紅黃黑都全部齊曬啦，紅黑紅黑啊嚇。喂，呢個禮拜咧，我真係忍唔住又要話俾我兩位拍檔聽咧。嗱，今日有桂花田，仲有蔡敬茂，真係好忙啊！我估唔到啊！我做咗啲咩咧？我就係禮拜六嘅時候咧，就先帶咗僆仔咧，就去我第二次帶佢玩呢一個所謂小學面試嘅遊戲啦。終於都 今次咧就唔係最尾嗰個要延遲話塞車啊，遲到 乜都冇，乜都冇，係啦，唔使嘅。咁我一次我講俾你聽，我做啲咩咧？我帶咗佢去小學面試啦。咁跟住咧就參加埋咧，即係我家姐咧，佢就喺琴日咧就有呢、這、一個即係註冊啦，係咯，婚禮唔到啊，因為廿人限聚之下咧，就淨係可以當係一個註冊咯，係啦。咁於是乎咧，話犀利啊！我兩日冇翻屋企啊，因为佢就喺酒店出门啦，咁我哋就交卫城机喺嗰度即系住多一晚咧，系啊咩话？嗰、那个叫咩 staycation 啊？ 系啊， 系 啦， 系啦 ，staycation 咧咁就 终于轮到你啦，系咪？因为我同阿祖都试过啦，咁。 但系 sorry， 我想话，即系如果简单啲咁讲咧，如果你话要嗰个咩 staycation 嘅话咧，只系限于你有一种 vacation 嘅心情，你先至会有一种 staycation 嘅效果。 咁你又 咁你有啲？ 我有两个僆仔喺隔篱。我完全啊冇阿田咧入去住酒店咧，就周围好开心影啊嘛。 系啦， 我想问下你有冇带过你僆仔去玩啊？之前即系疫情， 有啊。 你有冇好好心情可以周围影相噶？ 有啊。 啊，不过你个僆仔可能 因为佢一个同你两个有 关咩事啊？你两个已经大咗噶啦喎。 冇啦。 咩啊？佢细仔都系同你个仔差唔多啫嘛。 同埋个五岁零，你知唔知啊？加埋咧就系一个二加五呢个字真系冇得输啊！真系 二五。 二加五，佢真系你咁样形容又得，反到咧，我冇心机可以好好享受嗰间酒店嘅每个角落，因为每一个角落都有佢哋捣乱嘅痕迹喺度。 都明白啊， 冇啊， 因为佢哋好开心啊，咪？ 你作为父亲，你要预咗，你知道吗？ 我明白，我已经 预咗。你打咗个厚底，你个底就唔够厚。 系啊，好厚啊，真系。但系都算几好嘅，因为我发觉咧，譬如我佢咁啱 book 嗰间酒店咧，佢直情就喺金钟咧。佢可以直接咧喺電梯咧瀡落去咧，就係個商場。 商場嘛， 完全唔使可以喺條街出邊即係度過咧。我覺得好似封閉咗自己咧，有足足兩日咧與世隔絕啊！我直接覺得自己咧，我做事一個遊客啦，我嚟到香港，我嚟到香港兩天。 咁你有冇去 shopping 啊？ 有。 哦， 真 係 好有 shopping 嘅心情。 因為帶漏咗嘢啊。 係，冇錯。 带留咗咩啊？讲唔讲得噶？ 讲得噶，讲得噶。化妆品咯。 哦，你化妆 ？Vinny， 我老婆啲化妆品。 咁好咯，下次全拆 全拆咧，全层都系。 你要乜嘢品牌都有 ，A 字式品牌都有喺度。 唔系，同埋咧，嗱呢度有个好神奇噶。 阿田啊，唔系唔记得带， 咪咯。 乘机唔带，咁都好啊，真系。但你有冇呢种感觉咧？就系。如果平時你就咁喺香港啦，你去到任何一個商場，因為佢呢啲牌子好多地方都有噶嘛，你未必咧會咁有咧嗰個慾望咧，就係不如買啲咯咁樣，可能你就會有好多唔同嘅藉口，貴啊呢樣嗰樣。哇！嗰日咧一 都系迫于无奈，要好紧急嘅时候要用嘅话，唔好理咩牌子，冲入去啦。 系啊，仲要系咧，即系仲要系我去采购咧，咁我就俾个靓姐姐咧，就三寸不烂之舌咧，本来就系想买一支唇膏嘅啫。 哦， 本来就系买一支唇膏， 我想知道真相。 最后我买咗三件嘢，加埋一个 pack 咁样咧，成个纸袋捧咗上去。 跟住老婆話：我叫你買一支唇膏啫，支唇膏冇咁大個 A4 size 係嘛？ 老婆， 係啊，真係好有嗰種咧，好似好耐冇消費咧，跟住你當咗自己遊客咁樣。 我唔明啊 ，Vinny 可以將呢個重任咧係交託俾你去買，去買一支唇膏。 係啊， 如果佢指定牌子、指定嗰個型號、顏色 咁就 OK 啲啊。 應該呢個人咧係識字嘅。 我係識字嘅，但係佢冇頭先嗰兩個指示啊。 係咩？咁你點樣？ 佢嘅指示就係話。 我 要 买 支唇膏 俾佢。 啊，佢话要支唇膏，要有润唇嘅作用嘅。 哦， 系啦。 咁颜色咧有好多唔同颜色噶噃。 颜色诶，总之都系向红嗰方面发展啦，咁样。系啦，哇！ 红可以好红 嘅。系啊，跟住都好惊险噶。不过我拣咗你最中意嗰个牌子。 哦 ，OK。 就应该都 稳阵 嘅， 系嘛？ 系啦，哇！跟住好 沙胆啊。 系啊，好沙胆啊！其实真系破咗肺噶，但系咧，即系你破肺之余咧， 你又觉得？ 你真係覺得自己好似我當出咗去一個短 trip 咯， 係啊，好舒暢㗎， 係啊，買咗好多手信咯。 其實我每年都有 staycation 㗎，喺個特定嘅日子。 哇！ 跟住嗰一日都係好瘋狂咁去買嘢，好開心㗎。 嗰個日子方唔方便㗎？ 嗰個咩啊？ 即係購物好方便嘅、 啊，購物嘅幾時都方便啊！我哋香港係天堂嚟㗎嘛。 係啊，所以啊，希望你都擁有呢一個愉快嘅週末，因為今日又要正式開工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早前回应陈同佳案时表明，香港警方并冇同台方建立所谓单一联系窗口，更不涉及任何证据协助。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陶谨申再促请港府向台方提交证据。本身系律师嘅陶谨申喺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同台湾并冇正式协议。約束對方提供證據，但目前是特殊情況，認為香港政府應該向台方提交有關陳同佳的證據，包括他在香港錄取的認罪和犯案過程口供，以及香港審訊的記錄。陶謹申質疑香港政府和台方一直沒有相關法律協議，但兩年前就要求台方就陳同佳的案件提供證據，香港政府現在並沒有理由表示因為沒有法律基礎而不提供證據協助。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說，一年五日持續一共出現六宗源頭不明個案，反映處於疫情反彈初期，呼籲市民收拾假期的心情，減少不必要的社交活動。他指出，如果香港今次失去清零的時機，很多行業會受到影響，強調社會不付出努力是沒有可能控制到疫情。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目前的检测仍未能在24小时内得出结果，他认为个案追踪工作滞后反弹是必然。梁子超又说，本港再出现涉及酒吧的确诊个案，揭露出现监管和追踪漏洞，估计一些酒吧运作存在灰色地带，公共卫生部门未必掌握资料，导致执法未到位。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話：由9月27日起出現至少6宗源頭不明個案，當中涉及曾經前往酒吧的人士。他憂慮隨著陸續放寬社交距離措施，會演變為第四波疫情，因此要小心處理。根據政府規定，酒吧每台上限2人，食肆每台上限4人。許樹昌關注今次涉及的確診酒吧個案，有7張台，但是有28名的顧客。他在一個電台節目又說，目前醫管局有40多間普通科門診，可以給市民留下深喉樣本作檢測，認為增加門診派發樣本瓶會有幫助。香港派對場地協會會長林漢賢表示，國慶和中秋假期的派對房間生意不錯，不過受四人限聚令影響，即使預約率爆滿，但生意額仍然較以往少一半。林漢賢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認為，酒店主要做住宿生意，推出不同的遊行假期推廣，是要想方法在旅遊業未復甦下維持生意。但他質疑酒店不受限聚令規定，但派對房間早前就因為防疫規定受影響，認為就算酒店做足通風要求，仍然不宜在細小房間內有多人逗留玩樂，認為政府處理尚有不一致之處。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稍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35点，升376点，成交金额383亿6000几万。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25.5元升14元，阿里巴巴281.6元升6元，友邦保险79.15元升3.25元，美联点评246元升4.2元，汇丰控股31.5元升0.7元，中国平安80.5元升1元，汇丰盈富基金24.62元升3.4元，港交所365.6元升3.8元，比亚迪股份120.2元跌0.2元。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元，日元105.55元，瑞士法郎0.917元，加元1.328元，英镑对美元1.295元，欧元对美元1.174元，澳元对美元0.719元，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元。日经平均指数报23,340点，升310点。港金现价报17,57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7.7美元，卖出1,899.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公主道去洪隧方向，近住余振强纪念中学咧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啊。重复多次啦，就系公主道去洪隧方向，近住余振强纪念中学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咧，就系一路都系慢车嘅，龙尾去到浸会桥面。西九龙公路即系3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亦都有交通意外，排到去美孚新村。重复多次啊，就系西九龙公路即系3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有交通意外，排到去美孚新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挤塞，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住大会堂噶，咁亦都影响到后面啦。干诺道中东行去翻中环方向啦，应该系干诺道中东行系去北角方向。龙尾去到国际金融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入口。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仍然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洪隧同埋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浙江街。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啦，仲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对出。西隧嘅九龙入口咧，仲系有车龙排到去擎天半岛。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挤塞，龙尾碧桃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去到万怡酒店。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呢一段咧，亦都系挤塞，排到去东港中心。咁喺九龙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泽安村。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就排到去龙盘苑。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彩虹道。咁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呢一段仲系车多，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方向来回啊。讲多次啦，就系黄竹坑。坑道葛亮红桥底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斗快去南美。 在6个月前，电视节目《斗快去星洲》要求6支队伍不准搭飞机由英国斗快去新加坡。 而家就有5队英国人打算用相同方法在墨西哥城出发，尝试找路去阿根廷的乌斯维亚。 究竟他们要用多少日先去到终点？ 一齐闯天下，斗快去南美，逢星期一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风骚快活人今日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啊，美丽动人的蔡景文啊。 风骚快活人。 火勢啊，估唔到咧嚇！呢幾日嘅四日嘅假期咧，佢原來都忙咗幾日噶。好彩喺甩漏之中又可以搞掂，搞掂之餘仲俾老婆讚。哎呀，明明買一支唇膏，點知買咗一攞，唔係谷嘅，係啦。啊，我都鄧阿 Vinny 開心。 好嘢嚟噶！ 啊，真係好嘢啊！係啊，因為都唔少錢噶嗰度。係咁 OK 啦。下次原來揾老公買嘢，買一樣少少嘅嘢，可以有好大嘅收穫嘅。希望 Mini 下次醒目再買其他嘢嘅時候，可能有意外收穫啦。因為係佢係邊個？因為佢平時做錯嘢多，所以咧而家揾嘢嚟彌補，係時候啦。飛雲，佢係邊個？佢係曾志豪啊！ 你越讲，我觉得越有道理。咩道理呢？就系嗰啲化妆品店咧，应该真系好欢喜见到啲男士咧盲中中咁样咧，拎住张清单，漫无目的就嚟问，请问有冇呢一只唇膏卖咧？我相信佢哋一定系可以满载而归嘅，系啊，冇错。嗯，咁都好啊，促进消费嘅话，咁我哋都系咧功德无量嘅。最紧要系咩咧？女士咧，佢真系都中意扮下靓嘅，中意有化妆品嘅。佢本身已經夠靚嘅啦，但係都要再添一分嘅美豔啊！我唔係好識講嘢咧，係喺而家呢個時勢，真係要講多兩句安全説話嘅。嗱，過去呢兩日咧，我咪話我都即係經歷咗好多呢一啲咧，即係真係都係喜事嚟嘅，因為咧，譬如話同自己小朋友咧就去報小學啦，咁啊真係一個階段嘅轉變啦，係喜事啦。咁屋企人咧亦都有呢一啲嘅即係大喜日子咧，咁亦都係一個轉變啦。咁我亦都見到咧，我哋呢個市面上嘅防疫措施咧。亦都係有緊有鬆，有啲就緊得好緊，正所謂逼得太緊。有啲咧，其實就真係可以話係張弛有度啊！我唔係話佢鬆，我係佢張弛有度啫。嗱，譬如咧，先講咧，真係逼得太緊嗰方面係咩咧？而家好多新人咧，佢哋考慮咧，會唔會喺呢個所謂疫情期間咧擺酒結婚咧？最大件事、最頭痕、最困擾嘅就係究竟請幾多人咧？因为如果咧你话已经可以放宽翻限聚令咧，之前都仲可以话，譬如有几廿人都冇问题啊。咁但系咧到而家为止咧，都系限咗20人啊嘛。呢20人咧，仲要系点计嘅咧？嗱，譬如咧，即系好似我之前就去咗呢一个红棉道嗰个注册处嗰度啦。咁啊，嗰度咧就你入去见住一对新人咧就签字啦。咁原来一早咧就问定晒咧嗰啲规矩咧，就话呢一个注册嘅场所咧限咗20个人。咁呢20个人系包括啲咩咧？对唔住，系包括在座见到真系就系嗰20个人，咁所以咧，佢开头即系喺度数嘅时候，我话咁我两个细路抱住喺膝头哥算唔算咧？对唔住，都当系20个人。咁摄影哥哥计唔计咧？对唔住，都当系20个人。咁所以咧，你从未见过呢个 quota 咁珍贵。我哋咧，琴日咧去到现场嘅时候咧，谂住搏一搏懵啦，收埋两个靓仔咧，收埋，攞件衫笠住佢，遮住个头。唔好俾人計到，咁但系咧，佢哋嗰個即系叫做值日官啊，佢出到嚟嘅時候咧，佢都用一個非常冷靜同埋平和嘅語調同大家講：有位嘅就坐低咯，我哋開始數人頭噶咯。因為咧，如果過咗20個人咧，冇辦法嘅，我哋就唔會開始噶啦。咁樣，攝影師都計噶，所以咧，你唔好以為咧填滿咗個位就夠啊，因為咧，你係要留翻咧啲所謂嘅位咧，係當係俾攝影師咧有一席位嘅。咁所以咧，系真系咧有啲尴尬嘅，有啲宾客咧嚟到咧，可能就群拉裤啦，就话咁算啦，我出去啦，因为其实你喺门口装都装到嘅，咁但系你就喺门口度唔可以叫做亲自喺呢一个会场里边见证住庄严嘅一刻，系好严谨嘅。不过咧，你有阵时都会好奇怪， 你喺嗰个场合，其实你真系冇人会讲嘢，冇人会除口罩嘅。大家咧隔住咁远嘅距离咧，就望住即系一对新人同埋见证人咧签字。不过都系要有咁严谨嘅限聚令咯。所以有时你话算唔算系逼得太紧呢？因为出到外面咧，其实你有几多人影相咧，佢都唔睬你噶咯。佢唔会再有嗰个所谓即系限聚令喺出边噶咯。咁你话嗰、那个即系松弛有度嘅标准点计咧吓？好啦，咁你话边一度系张弛有度呢？我啊见到有啲人食饭嘅地方系好搞笑噶，譬如咧去到咧见到有人有一间一啲西餐厅咁样啦，咁咧佢个 setting 系点样嘅咧？佢真系欢迎你咧，就话如果你系想嚟食饭咧，应该咁讲，中西有别。我见过咧去食中餐嘅时候咧，嗰个人就同你你一 book 台咧，你话譬如我哋有十几个人咧，佢话嗱，我哋真系要将你一台台分开噶，你系黐唔到埋喺同一个 area 噶，咁啊冇办法啦，你要接受啦。但系咧西餐厅又唔同，你知唔知我见过有一间西餐厅咧，你无论十几个人都好咧，佢真系会安排到一张长台，你系坐埋晒一齐嘅。咁但系咁咪唔啱咯。哦，你唔使惊，佢全部咧好似玩翻摊咁样咧，每四个人咧中间就攞块胶板间住，每四个人中间就攞块胶板间住。咁就当系间开咗噶啦，咁梗系好啦。但你就会谂啦，唔同嘅食肆呢、這个松紧度咧都有唔同嘅，所以咧睇下你识唔识得揾，识唔识得拣。最重要系咩呢？最重要就梗系唔好真系俾佢嗰个第四波会出现咯。如果唔系，有好多新人咧真系会好头痛噶啦。希望各位啊食饭愉快，亦都希望大家咧结婚幸福快乐吓。风头火势，佢好紧张噶。你见到佢头先咧手指咧打晒棘咁样咧，好似咧即系初恋情人啊，好似见初恋情人咁样咧。哎呀，闪啦，着咩衫好咧？咁样系啊。不过咧，你试下俾多两日时间佢啊，俾多两日时间佢咧，佢咪就好似而家佢翻去见到佢老公咁样咯。作死你啊！仲未教水俾我冲凉啊？冇晒嗰啲仪态噶啦。我讲紧边个？哦 ，sorry， 我捞乱咗个顺序添。我以为而家到桂花田啊，原来而家系到蔡敬文啊。佢系边一款嘅人妻呢？佢嚟同你自己演绎啦吓！ 一睇就知我系温柔贤淑嗰挺啦，曾志豪。 净系听佢咁样介绍，你就知道啊，口不对心啦。 哼，我真相使俾你知啊！头先啊，你讲张弛有度啊，哎，呢咁难嘅道理啊，你啊梗系唔识啦。学嘢啊，要跟人张弛有度。嗱，疫情当前计，我话咧就宜紧不宜松啊。尤其是咧，全港中小学同埋幼稚园咧，已经全面咧系面授复课。嗱，所有学校咧都严阵以待啊，吓唔准啊小息食小食啦，啊每个同学都要隔 1.5 米啦，隔晒胶板啦，哇两小时就要洗一次手啊！咁啊，做足清洁同埋防疫措施，咁啊，确系啱嘅。尤其是系嗰啲咧年纪细嘅幼童啊嘛。最近咧就新闻报道话咧，有幼稚园喺复课之后咧，就喺学校门口啊增设咗两部咧，大概好似啲细蚊仔一米高咁样嘅喷雾式雾化嘅消毒机，就左右开工。咁啊，等翻学嘅学生咧，每一入到门口咧，就可以行过作为全身嘅消毒。嗱，听落咧，睇落啊，有相嘅吓为证咧，就原意系唔系坏嘅，咁啊都系为咗防疫同埋清洁嘅。咁不过咧，就有化学嘅博士咧就呼吁啦，吓如果咧即系唔系话好必要咧，就使用呢一啲嘅喷雾式啊或者系雾化式嘅有消毒成分嘅清洁剂嘅时候咧，就要小心啲。系因为咧有时嗰啲嘅消毒剂嘅成分咧，一般用家咧都未留意得太仔细啊，一旦被雾化咧，就好容易咧就会吸入我哋嘅肺部啊，尤其是对啲年纪细嘅小朋友啊，有机会咧就造成损害嘅。咁其实咧就系早排咧都有讲过啊，其实喺南韩咧，即系喺呢个1994年至2011年间都发生过类似嘅事嘅，就系有民众咧就为咗清洁消毒，就购入咗某牌子嘅产品，就加入咗嗰啲增湿器或者系雾化器度使用啊，咁啊谂住咧屋企咁样咧就会消毒干净啲啦，咁啊谁不知咧嗰个牌子嘅消毒产品咧，可能有一种物质咧长期吸入咧对人体咧会造成健康嘅损害嘅，咁啊过去嘅10年咧作咗一个嘅统计。原来都造成过100,000人有不同程度的损害，例如是肺部的疾病、皮肤、大脑、心血管疾病的症状都是陆续浮现的。 咁啊，敬文讲到咁样，即系好似用又弊，唔用又死火，都唔系话即系讲呢啲嘢吓大家，只系提醒大家，大家用呢个消毒清洁剂嘅时候咧，都要小心啊，尤其是啊，要混入去嗰啲嘅雾化器啊，或者系增湿器使用嘅时候咧，好多时啊，我作为市民啊，作为妈妈，可能都系一知半解嘅，咁啊，最好有相关嘅部门，好似消委会咁，可以嘅话做啲深入嘅研究，等大家了解一下点样正确使用呢一类雾化嘅清洁剂，如果胡乱用咧，真系可能对人体有害都唔定噶。尤其喺啲密闭空间，你啊谂住佢帮你清洁，点知杀菌之余，可能仲杀埋自己添噶。嗱，不过咧，我哋风骚快活人咧，有个清洁大队长，每日清洁佢就自落力噶啦。可能咧，我使用呢啲清洁剂之前，请教下佢，都可能会略知一二嘅。佢系边个？佢咪又系贤良淑德嘅人妻桂花田咯。 咦，佢一次过咁样踢我，多谢你啊吓，嗯，我都系对于清洁嚟讲咧，大家保障啫，所以系有用噶。所以咧呢一年嚟咧，曾祖咧冇乜话病痛咧，我都觉得自己有啲功劳噶。 你知唔知呢位人妻上到人哋个车度咧？佢攞一块百洁布真系帮我抹车啊！ 佢喺边度嚟得块百洁布啊？ 即系打个比喻啫， 佢咁讲啫，都系一啲小。 佢一坐上嚟，佢坐上嚟就话：啊，你姐姐冇帮你抹车噶、啊？我话唔系讲咗唔会抹车笼咯。跟住佢已经自己揞啲湿纸巾啊，干纸巾啊， 喺度抹啊。 我几惊，跟住佢俾张收据我，唔会俾钱你噶吓。 喂，阿田，我屋企未清洁啊，上嚟啊，上嚟啊！ 嗱，照顾小朋友咧，真系咧一眼关七咧都要啊！即系如果一眼关七唔到咧，唔该你都关六啊！睇小眼咧都唔得噶，好多家居意外咧都系咧。我冇谂过会发生嘅、哦，点知就系发生咗喺你身上面啊！嗱，之前咧录咗一则嘅健康资讯嘅时候咧，有个词语叫做家居淤溺啊！喺去年咧九月嘅时候，卫生署公布咗一份咧淤溺嘅报告，当中咧有 6.7% 咧系属于家居嘅，例如系咩咧？冲凉啦，又或者洗衫啦，佢话一桶水咧都可以足以咧发生呢个意外嘅。嗱，除咗浸亲咧喺浴缸啊或者浴盆之外咧，冲凉都可以咧发生另类嘅意外。嗱，喺外国咧，有个妈妈咧，佢同佢个两岁嘅仔仔冲凉啊。咁冲凉时发生啲咩事咧？嗱，好多时你同小朋友冲凉咧，个家长都会放一啲咧嘅可以按压式嘅喷水嗰啲，或者发生嗰啲胶公仔喺个盆度，俾个小朋友边冲凉就边喺度玩呢个胶鸭仔、胶车仔啊咁样啦。其实都几得意嘅。如果你只鸭仔同埋你胶鸭仔同埋胶车仔系清洁得干净嘅话。啊，咩意思啊？系啊，嗰、那个两岁小朋友咧，冲冲下凉咧，咁啊揿下盆里面咧嗰个玩具，点知嗰啲水咧一喷，啾咁啊，哇一喷咧喷到个小朋友只眼度，咁妈妈咧就以为啊冇乜事啦，点知到夜晚发现佢一只眼仔红肿啦，嗰、那个面咧都红肿肿晒，同埋咧好痛啊，咁啊急急咧送佢去医院啦。啊，医生咧初头咧就话小朋友冇乜嘢嘅，只系红眼症啊，俾啲眼药水佢就算啦。点知到深夜，小朋友只眼冇好到之余，仲肿多两倍，兼且咧轻轻地啊，好似发烧咁样，跟住再翻去医生嗰度啦。后来再诊症咧，佢患上呢个蜂窝组织炎啊。最后小朋友咧要住咗一个礼拜医院啊，阴公猪先至好翻。咁医生就话啦，如果处理得唔好咧，有机会造成呢个眼球突出啦，甚至乎影响咧视觉神经同埋中央系统噶中央神经系统啊。佢话而喺2018年咧，美国嘅大学啦，同埋瑞士嘅科学咧，佢哋研究发现啊，浴室玩具嘅小黄鸭仔啦，又或者同类型嘅玩具咧，系微生物嘅温床地方。佢话每平方厘米有成7500万个细菌啊，有80% 咧个细菌系可以令到你嘅眼睛啦、耳仔啦同埋肠胃感染嘅。所以各位家长，记住咧嗰只胶嘅发声嘅玩具，记住洗干净去处理好先俾佢用，否则。你俾佢下冲完凉先玩啦。 黑暗，让我更卖力。黄昏也可算万人热爱，欢乐是无忌。我终于意着黑中有黑，我有我的自由泳。万人热，万人热，万人热爱。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呼是快乐的，好健康，我们天天也起歌唱。我们在空唱，我们在声唱，我们是春天的花。 哎呀，早晨啊， 肥 妹仔， 嗱， 今日咧， 我哋有新同学， 系啊，石眼仔咧，佢去咗环游世界 啊， 佢好有钱去环游世界，咁但系咧，我哋校长咧，竟然仲话可以引入到个插班生， 系， 系啊，仲要女同学嚟噶，真系插班。 咩啊？你想讲乜嘢啊？系啊，你唔好讲咗你阿爸中意睇嗰啲戏喎。 系啊， 不如我哋等佢自我介绍 啊，好 啊， 我哋好紧张，我哋好耐冇听过插班生啦。 我都系咁啊。 系你可以入嚟啦。 你自我介绍啊，同学。 Good morning， 咁多位，我系蔡蔡子， 哦，日本人嚟噶， 我坐阿齐河车啊，上屋企。 但系点解咧？呢个日本人咧，你系咪喺冲绳嗰边嚟噶？ 你点解咁样讲嘅 ？Konnichiwa， 因为日本冲绳咧阳光好充沛啊！我见你晒到， 我知道，我个人一睇就好正面啊，系咪？你 系 咪周坤琪啊？ 系啊， 啱唔啱？ 你讲得啱啊，系啊。同埋我觉得佢好似冲绳同埋夏威夷嗰度咧，系啊， 好阳光咯。 系啊， 好彩你唔系讲菲律宾同印尼， 唔系我谂住逐格估噶啦。 我今日咧，新嚟新豬肉咧，我會尊重你噶。如果聽日咧，你再係咁樣講咧，我會掌你個嘴。 好啊，你試下掌我嘴 咯。我哋唔建議打陣㗎，唔可以㗎。我想知咁惡嘅點解？ 唔係冇掌，我驚啊！乜掌人個嘴？因為咧，啊 ，Konnichiwa， 我中文唔叻喎。掌人個嘴唔係掌嚟佢咁解咩？ 哦，好啊，即係你想用你個嘴嚟掌嚟我啊？咁又唔好喎。系啊，我有拣择嘅，因为我个人都 你唔可以咁样，你咁好呃我，虾我中文唔叻。 哎呀，咁今日啱晒啦，我今日就想教你个中文咧，其实系冲住呢个菜菜子而教 嘅。咩叫冲住啊？ 即系向住佢咯，你冇听过冲住佢啊嘛？ 你喺边度乡下啊？冲住，冲住我乡下。 我今日想教大家咧，中文里边咧，形容黑色有几多个字系形容黑色啊？ 佢话学校搬嚟，我唔中意佢啊，手一企你曳啊， 我都好唔开心啊。 系啊，点解你把声一变咗由日文咧，你变咗菲律宾语啊？你咪变翻头先正常，你唔使有口音噶。 我请你唔好再咁样讲啦，无论系菲律宾语同 Japanese 都系好朋友。 系啊，但系嗱，因为我哋平时咧，如果中文咧，我哋净系话黑咯，黑咯， 系啊。 你知唔知黑咧有好多种唔同嘅形容噶，仲有好多种唔同嘅颜色噶。黑都有好多种唔同嘅颜色，问你死未？ 系咩？ 系啊， 有灰黑啦，有咩啊？有红黑啦，有蓝黑啦，有黄黑咁啊， 有牛黑系。 咩叫牛黑啊？ 啊呢、這个同学，陈陈子咩叫牛黑啊？咩意思啊？ 即系 呕到变黑啊？咩意思啊？ 即系嗰啲黑色好难睇嗰啲 唔識 你可唔可以變翻正常聲？ 阿Soco，你攞出嚟啊！ 譬如我想話俾你聽咧，如果我哋想有灰黑啦，但我哋如果想讚咧，譬如我哋覺得蔡蔡子同學咧，佢曬太陽曬到佢顏色好黑咧， 唔係嗰個叫咩字？係咪黝黑？ 有個係黝黑啦， 唔係黝黑啊嚇，黝 黑就會暈低 啊， 黝 黑啊！ 但係黑色咧，唔係黑色隔離街個幼稚園個幼稚就係個黝黑咯。咁如果我哋咁樣形容佢咧？就话佢咧块面青啊， 咩啊？ 黑中带青啊，就叫做又黑啦。咁如果我哋想赞佢咧，我哋可以话佢咧系圆黑，即系圆斌嗰个圆。原来圆黑嘅意思咧， 系话佢 黑中带红啊。 哦， 系啊，人哋白里透红啦、啊。 系咪话人哋有圆光咁解啊？ 系啊，你咧蔡蔡子同学，系啦、啊，你冇食早餐就系又黑，有食早餐就圆黑。听日再见。 活动寻日亦都对230多名士兵进行检测，军方对于已经限制士兵外出休假时仍然发生源头不明的个案感到忧虑。天气方面，一道冷锋正横过广东沿岸地区，本港方面今朝的雷雨为九龙多处地区带来超过50毫米雨量。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灿红，在上午10点，灿红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12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稍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99点，升344点，成交金额457亿7000多万。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25.5元，升14元；阿里巴巴281.8元，升6.2元；友邦保险79.15元，升3.25元；美团点评244.8元，升3元；汇丰控股31.3元，升0.5元；中国平安80.45元，升9.5元；小米集团20.5元升5仙，港交所365.2元升3.4元，盈富基金24.58元升3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元，英镑10.034元，瑞士法郎8.455元，澳元5.569元，加元5.838元，新西兰元5.154元，欧元9.0941元。每百日元对港元7.343元，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635元。日经平均指数报23340点，升310点。港金现价报1757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7.98美元，卖出189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日培正道桥底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近日军营对出噶。公主道去红隧啦，同埋尖沙咀方向近日培正道桥底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近日军营。较早前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日佛光街桥底，由于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咁而家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浙江街。咁启德隧道咧都系实施间歇性封闭噶。重复多次，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佛光街桥底嘅意外虽然清理好，咁而家仲系挤塞，龙尾就喺浙江街。咁启德隧道咧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西九龙公路即是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的交通意外清理好，现在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已经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是刚才讲了排到去浙江街。启德隧道还是间封，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在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西区海底隧道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着坚尼地城游泳池挤塞龙尾就在万怡酒店对出。 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车多，排到海丰园。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亚皆老街去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挤塞，排到窝打老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细 B， 你有冇搞错啊？个办公室乱成咁，快执翻整齐佢啦！ 李 Sir， 你知唔知啊？我系艺术家嚟噶，越凌乱咧，要会激发起我嘅创作灵感噶。 我净系知道啊，如果工作场所立立乱啊，好容易会发生意外噶，例如跣亲啦、棘亲啦、撞亲啦咁样。 吓、啊，关事嘅咩？你间房够乱啦、啊。 仲驳嘴？唔该你留意 Ma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内嘅二台通识六十秒啦，讲良好工作场所整理嘅重要啊！ 司机，你谂住就咁开车啊？运输署都有提醒，用完车上嘅吊臂要检查清楚，吊臂系咪已经收翻去原本静止嘅位置？未收好吊臂就开车，会对其他道路使用者构成危险，仲可能会损毁道路设施噶。 一时大意唔记得添，好彩你提我咋。 不如装个警示系统，提醒你开车前收好个吊臂啦。 好提议、啊。 今日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有桂花田，仲有清洁大队长、副队长蔡敬文呢， 你是人妻二号啊！大家看我哋 upload 咗张相啦，风骚快活人。系啦，你想知点解今日系有人妻二号嘅话咧，快啲上我哋风骚个 page 度咧，你就会见到。两个女人啊，争艳斗丽啊！ 你有福啦， 好惊啊！ 两个女人啊，美女如云同你做节目啊，醒神啦！ 茉莉争你咋，茉莉你嚟埋就真系咧，真系三美齐晒啊！ 好啊，我就打电话 就争茉莉啫，真系哇，真系、 okay, 因为阿祖祖放一个礼拜假，因为佢有工作在身，所以咧今日礼拜有蔡敬文喺直播室啊。 系冇错冇错，嗱，讲讲天气先，诶、哎，俾佢试下报天气啊，蔡子系。 哦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 八字啊，唔使噶， 吹和缓清劲东至东北风。 佢好耐冇讲个嘢，你继续啊，继续啊，继续啊。 你又叫人报，而家我报啦，又窒住我。 嗱，呢啲唔系佢啲真性情咯，系咪？ 而家温度啊，出边啊，28度啊，摄氏，相对湿度80%。 系，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啊，喂，你会讲下你去面试嗰、那个嗰啲情况啊？ 我想偷师啊。 系啊、 哦，既然系咁啊，讲少少，但系咧，其实我系零准备嘅。 我下个月下星期。 系啊。 我下个月都有啊。 因为我而家每次咧，我带我细细路去面试咧，我全部都系 小 一，即系我都系用同一个套路咧，就佢话爸爸去边度，话冇，我哋去望一间学校咯，睇你中唔中意咯，系啊，咁跟住会做啲咩做咧？个老师咪问你问题咯，你咪答翻佢咯，跟住咧，我好快就话，跟住我哋食饭噶咯，系啦，我就全部都系咧， 跟住又喺即系将嗰个重点系转移为系做完呢个面试动作之后嗰个活动系咩 啦，咁啊就变咗呢样嘢咁样， 就一样好轻松啦， 系，我就尽量 keep 住佢轻松咯，咁我系真系零操练啦，我真系冇报过任何班 嘅。咁好啦，你今日又套咪即系咪星期六嗰日又套唔套嗰套唔套到佢学校咪咩问题啊？ 有啲难度添。 即系佢自己一个入去啊？ 系啊，而家全部都冇家长陪同嘅。 系啊， 系啊。如果唔系我谂住十八般武艺都出埋嚟噶嘛。 幼稚园 耍套花枪先。 系啊，谂住耍套花。幼稚园就应该你可以有嘅，家长跟埋去嘅，因为太细个啊嘛。 小学佢就要自己去噶啦。 系啦，咁啊，我只能够唔同学校咧，佢嗰个规模咧，你真系由你嗰个面试程序咧已经见到嘅。 系。 譬如我其实只系见过两间咁大把啫，一间咧就正正常常啦，你入到。 礼堂，咁跟住你咪俾咗封信佢，跟住话咁你坐喺度啦，跟住哦你哋啲细路全部系啦，而家四点钟嗰批咧全部上去见，咁啊五分钟落翻嚟，咁我上次第一次系咁样嘅，咁咧琴礼拜六去嗰间咧，嗰间就较为真系地区有名嘅一间名校嚟噶，咁我从边方面已经 feel 到咧。佢個交通安排啊，咁因為咧佢位處嗰個地方咧就一嗰啲即係環街後巷啦，有公園咁樣。咁我開頭咧我都問定我就話啊會唔會抄牌嘅咧咁樣。咁阿田因為佢有經驗咧，佢就話抄硬啊咁樣。咁我去到咧我就見到真係喎，佢間學校門口對面咧，直情就凍咗兩個阿 Sir。 係啊， 即係話警察咧，佢係知道呢一間學校真係太多人咧，可能係會嚟 interview 咧，直情派咗兩個即係警察，一個交通警，一個就普通嗰啲巡警咧，凍咗喺度。 而我亦膽嚟啊，拍啊你！ 真係有人拍咯。我都唔明嗰個車主，我使唔使咁大膽 噶？有啲可能喂，你我貪方便，320毫俾你啦，咁樣噶嘛？有 對唔住，佢係640。 OK， 唔緊要啊。 佢夾咗兩張啊！我離遠望住，哇哇，你又真係巴閉啊！特登拍正喺嗰度兩個， 係咪名車？ 係啊，普通車嚟㗎咋？ 布德區內名校係咪要俾學費㗎？係 啊， 要俾學費。 區六百幾話？ 今日640 咯， 免個浸啦。 唔係，但係佢鎖啊嘛，因為其實你只要拍遠少少咧，行唔使多30秒咧，就冇人抄牌㗎啦。 咁咪同埋 路啲人拍滿曬，跟住我幾 lucky， 我拍到好似冇事喎，係嗰個傻仔得佢一個喺度俾人抄啫。 同埋何須以身示法咧？ 我都覺得 阿 Sir 都企喺度話俾你聽，呢度唔準拍， 直情兩個凍咗喺度。但係你會 feel 到咧，當連當區都會派出一啲警務人員出嚟嘅時候咧，就即係佢都知道。呢间学校多人， 系啊， 系啊，我就从呢个已经知道啦，真系。 佢呢间学校嘅开放日啦，更加你唔使 系嘛， 你唔使谂住有机会可以架 车 系啊，全塞噶。 所以你就会见到有啲咁嘅分别嘅。咁啊，入到去嗰个学校咧，哇，真系犀利啊！佢分开好多条队啦，又分 A、B、C、D 咁多组啦，跟住咧，然后仲要每一组咧就要上唔同嘅楼层嗰度咧，就系、是、所谓得面试。哇！我同我仔啊，好彩啊，平时有运动啫。因为 佢系六楼啊， 六楼 喎，哇，真系六楼啊！ 行到佢咧，话阿爸爸到未？我话我仲有两层，好在我冇喘气咋。 你都上埋去嘅咩？ 妖，要上到佢自己点行六楼啫？上去先，咁然后咧佢层层叠，我上去再安排咯。咁所以你见到佢校门又大啲，佢啲分组又厉害啲咯。同埋咧呢个时候咧， 咁你俾家长睇下，我呢间学校有几咁大啦，亦咁完善啦，有几咁嘅设施系干净啊、企理啊，即系卫生程度等等。 咁我就发觉咧，即系。如果你当呢个一个供求关系嘅话咧，双方咧都系各出其谋啊。譬如你话嗰间学校咧，咁佢作为供应嗰方啦，佢点样出其谋咧，令到你会对佢间学校有印象、有兴趣咧？就喺每一层楼梯。 点啊？ 我怀疑佢平时都系咁布置嘅啦，系嘛？应该唔系特别嘅。 系啊。 佢每一层楼梯咧，佢都会真系好似平时地铁嗰啲海报咁样，贴咗幅咁大，我都唔知嗰啲叫做咩 size 嗰啲海报咧，总之 poster size 咁样啦。就貼住佢哋自己啲同學仔咧，譬如話， 過往嗰啲成績係好叻嘅， 四年班嘅阿強，你睇我幾叻，我攞住個 band 波板啊，哇，打到上外太空啊，跟住影咗張咧，好似上封面嘅相。 唔係啊，人哋攞咗獎先可以去咩㗎？ 英 雄榜嚟嘅，而家唔淨止每一層啊，係其實係學校門口外面啊，都已經掛曬啲橫額， 類似都有 嘅，都係會。 我出咗幾多個傑青啊，有幾多個五星星啊， 好犀利㗎！咁跟住總之你去到咧，務求令到你每上一層樓咧就話。哇！犀利喎， 你哥哥姐姐好叻喎，咁啊，即系从而你可以同啲小朋友讲，你想唔想你第时你个样喺度啊？咁样 我又冇讲呢句 嘅，即系咁讲啊！有啲家长可能会 系啦，我就成日同佢讲话，你几劲咁样系咯，哇！有 Spiderman 啦，因为佢中间有啲 Marvel 嗰啲海报咧贴晒喺度咧，其实呢一下咧就不停喺度 sell 啲家长就系，我哋学校好好噶，我哋学校咧你睇 下啲奖项， 你睇啲奖项，哇！直情好似宣传四咁样啊，哇！课外活动成绩如云，哇！学术成绩。亦都系咧，即系猛将林烈咁样。 学术成绩佢都会 post 出嚟咧，即系话俾啲得啲攞甲啊、攞 A 加嗰啲同学嗰啲咧，就会贴出嚟俾你欣赏啊。咁 也文也武啊， 真系。真系也文也武。咁同埋有啲咩唔同咧？譬如咧，因为你都要喺度等啊嘛，即系家长咧要喺个所谓嘅 waiting room 嗰度等咧。咁有啲学校 有点心食啊？ 唔系，有啲就你自己坐度等啦。咁咧， 即系你同埋个小朋友一齐喺个课室里面。 佢哋就去咗另一个房度面试啦。 即系家长。 咁成班家长就 冇有人接就嘛？ 唔系。佢就好好安排咯，譬如咧，我见其中一间学校咧，佢就话：各位家长，我哋而家要播放咧，我哋学校咧历年嚟讲旧年啫嘅一个叫做活动片段介绍咁样咧，咁你就喺度睇大咯，你就唔会闷咯。哇，又顺便再 sell 多你一阵。 唔係更加悶 啊？就唔會喎、 啊，因為你對學校有興趣啊嘛，你咪唔知裏面有啲咩事發生噶嘛。 佢、啊、會揾曬佢哋 啲。即係你齋睇文字咧，係冇意思噶。 即係真係好精彩嘅片段。 因為佢揾佢啲學生自己親身演繹啊，咁、 哦、 然後佢就喺度講嘢啦，咁樣哇！你知唔知仲俾我見到有個師奶上咗鏡添嘛？係啊，係 咩係咩？ 哇，幾犀利！ 雍容華貴嗰啲啊， 雍容華貴，我見到哇，呢、這個師奶好犀利喎，佢係其中一個嘅介紹嘉賓嚟㗎， 家長代表啊， 家長代表 好 巴閉㗎， 個仔又 好 叻，個女又活潑咁樣 係啦係啦，仲聽教聽話啦咁樣。 明嘅，果然係名校啊！ 所以好誇張。咁你話家長咧，即係 其實招呼周到嘅， 招呼周到係咪 啊？ 係啦，咁你 有賓至如 公求啊嘛。我發覺求嗰方面咧，其實家長咧喺呢個階段咧都係例牌㗎啦。 嗯。 穿到好隆重咯，即一定是你 見到。有人穿tuxedo？ 未tuxedo，但 是上次有啊，佢上次第一間嘅時候咧，父子裝啊，大家一齊西裝啊， 三件頭西裝有嘅， 即有背心喺裏面。 有噶， 哇！ 我禮拜六見嗰間咧，係啦，直情嗰啲你 feel 到佢係，你覺得個僆仔係叫 Charles 噶。即系你会觉得佢个仔应该系以前我哋嗰个年代就我仔叫 Charles， 系 个头分界咧，跟住 就笠晒嘅。 佢着咗恤衫，跟住咧笠多一件咧系嗰啲牛津背心啊，即系牛津大学嗰啲咪即系俗称嗰只叫做唔知咩 明啊？有你嗰啲系咪啊？ 有个冷背心咧，好似人哋嗰啲大学咁样咧，特登着埋出嚟，哇！冷 背心， 冷背心嚟噶。 星期六好， 星期六啊， 都唔系好冻嘅 style 嚟嘅。 系啊，都系佢叫 Charles， 以示尊重。 炒咗， 系啊！但系啲家長咧， 啲家長 係咪都係 suit 咁咧？一套咁樣。 嗱，首先咧，九成係女人去嘅，即係媽媽去嘅。咁媽媽去咧，你知你哋女士好方便噶嘛，著一套可能 one piece 長裙咧，就已經係 OK 噶啦嘛。如果我哋呢啲老豆咧，你要隆重啲咧，就要變部長噶啦嘛，真係好慘 嘅真係。你適逢嗰日，你又要去準備第二日嘅咩？ 我咪就係著咗一個冇著外套嘅部長look咯，係啦，冇著西裝外套嘅部長look， 都 係 西服嘅 ，OK 啦。 你講到咁咧，我知點解上幾個月我犬兒都有 interview 過一次。 你做乜？你著低胸去啊？係啊，你冇嚇人啦！啲人就話點解姐姐咁多嘅？ 喂呀！ 喂，唔系请人喎，而家冇请姐姐，冇请阿峰。 你着低胸去唔好吓人啦、啊。 我 着成点啊？ 好普通咁样咯。 你嘅普通你唔好谦虚 喎。平时翻工都 OK 嘅个 look， 系啦，就好似翻工咁样咯。 OK 啊， 但系作为一个一岁嘅细蚊仔去面试，我觉得个内容上咧，即系学校行入去。 你有咩准备啊？你帮佢。 咩一岁啊？你个仔唔系两岁啦咩？ 誒唔係，佢嗰當時 in 係冇嘅，未夠嘅。咁個內容上咧，我覺得係有啲難嘅。 係啊，點解？你嗰個點解？ 佢只問佢一加一等於幾多啦？ 佢要佢咧指到曬所有嘅眼耳口鼻手啊同腳。 係。 係啦，咁試問一個只係識叫媽媽嘅小朋友，佢冇呢種概念啊。同埋咧，佢一入到去咧，就馬上坐低啦，叫個仔，冇周圍走啦。然後冇 warm up。你好啊，小朋友，跟住之後就攞曬嗰啲教具出嚟，跟住連我都唔知點招架，因為我都未試過啊嘛。咁我唯有喺側邊鼓勵佢，我覺得其實阿仔你唔喊咧，完成 已經贏咗啦， 贏咗啦嘛， 收唔收都冇所謂啦，咁樣 咯。你就當俾佢 warm up 咯，呢間即係咁講咯，冇辦法噶啦。 係啦，而咁另外咧拍片嗰間咧就 係我哋已經玩埋拍片 啦。 係 啊，幼稚園咧係好多拍片 嘅。而家父母咧喺呢個疫情之下，真係周身都張張嚟㗎，佢拍片亦都有啲幼稚園咧係依邊好似我分享㗎嘛， 係有齊分享啦，你人妻二號嚟㗎嘛， 佢有啲 task 俾你嘅 幼稚園。 係啦，所謂嘅 task， 譬如佢希望有小朋友咧可以咧喺呢條片度聽一首音樂，你影下佢嘅反應啦咁樣，跟住又或者咧叫佢攞件物件俾你啦，即係有四樣嘢要你做嘅。 哦，係啊。 於是者係啦，咁我哋 指定動作嘅喎。 係啦，咁我就睇 mood 啦，睇個仔個 mood 啊，唔係個阿媽個 mood 啊。OK， 即係佢嗰日心情好靚咧，突然間我醒起啊，可以做呢個 task 試下先，跟住就會成功。 係。 同埋我覺得咧，面試最緊要 keep 住咩啊？佢心情靚。 哦，係係。啱啊啱啊啱啊！ 如果佢譬如中意食水果，朝早咧可以俾少少氹下佢先，吓唔好食到佢泻啦，梗系。但我知道有啲小朋友中意饮嗰啲多嘅，系一人一支先，唔好讲笑。系啦，跟住之後咧，你話嗱，我哋去參觀完學校之後咧，我就帶你去嗰個好反斗嘅嗰個地方咧，我哋再行。 即都係俾翻一啲後續期望佢咯。 冇錯啦， 你有冇發覺我哋好似拐子佬拐子婆咁樣 咧？即完成咗呢個 个任务，跟住你就可以有奖赏啦。 嗱，妈妈带你睇金鱼吓，而家上天台度。 唔系噶，真系白发白中噶。系好啲噶。睇呢一招咧，就反而成功率咧系高咗。 系啱。 同埋拍片真系唔使太紧张噶，就算你 involve 埋入个片咧，即系父母啊， 即系花水，系 系。系啦，你就算同佢听歌，佢唔喐，你陪下佢喐。我觉得咧，有啲学校系想睇呢真实嘅一面，即系你坐直升机又停。那些可能反而就不是， 但我本身真的这么有钱，那怎么算啊？我真的坐直升机游艇。 但是呢可以呢父母的 parents 都可以 involve 多一点。 多一点。 有多一点 engagement 下去。啊、那可能令到学校了解你多一点，觉得、啊、你真的有 heart、啊。那可能都会成功率高。 总之呢我觉得 你听到呢我们这两个即新手小父母最重要的那件事是什么呢？唔好俾咁大嘅即系 压力小朋友， 系啦，唔好逼得佢， 同埋唔好操练佢， 唔好 等佢惊。 同埋去到市场咧，我哋当嗰个市场咧，又唔使不停话嗱，你一阵间记得咧点答，你一阵间记得醒水啲， 记得唔好嘈啊，唔好周围走啊，唔好周围掂嘢啊，记得坐完张台张凳啊，要拉翻埋去嗰啲。 应该系有呢啲，我谂系有啲家长佢会咁样嘅，即系佢自己都好紧张，喂，你记得点操练噶啦，入到要点叫人啊 ，Good morning， 系咪啊？唔好讲你好啊，你唔可以讲中文嘅，讲英文。 咁样噶？ 即我估啦，咁啊大件事啊！如果咁样咧， 问到你嘅小朋友阿曾小编 问咗啲咩问题？ 佢 问第三次啦，你快答佢啦！ 因为 我问咗佢三次咧，佢每次嘅答案咧都唔系好一样嘅， 咁诡异 啊！佢都系同我讲话问咗啲问题咯，坐咗入去咯，问我有冇做咩功课咯，系啊，话难唔难咯？跟住我话吓，问你做冇做功课？我真系唔知佢讲乜。总之我问咁，你识唔识答？识。 佢自己都有自信嘅，最紧要有信心。 系咯，咁佢话识就识啦，同埋咁都见咗啦， 啱啊， 冇办法噶啦。 好奇问啫， 我都系好奇啊，我都好想知我会得唔得噶咁样，又冇人讲，真系，唉，咁啊，听天由命啦。呢个游戏呢几个月咧，我谂到好多家长玩得好纯熟。 我成日都话我讲咗好多年啦，心血少啲都玩唔到呢个游戏啊。 哦，唔系 OK 嘅，不过心血少啲就会俾人抄牌同埋迟到啫。 学生哥好温功课，咪净系挂住踢波，嘴不肥老咗冇阴功咯，同学亦爱莫能助。 肥老咗冇阴功咯，同学亦爱莫能助。蚂蚁亦要搵嘢食，做事确系冇嘢。 学生哥 呢个版本嘅学生歌咧，有刘小慧啦，有黎瑞恩啦，同埋有小柏林嘅。其实咧呢个礼拜咧，成个世界咧变化真系好大嘅。如果简单讲两个咧，我哋时间唔够，未必可以跳到入去啦。嗱，你讲远嘅美国，佢系嚟一个特朗普中招，加埋系啦夫妻，咁啊越嚟越多佢白宫啲幕僚啊，同行嘅人都有份啦。咁你都惊嘅。 呢排大选嘅时候，好多活动一齐出席啊嘛。 咁但系咧，如果你用今日报纸或者美国同埋香港报纸都咁计嘅，最快今天话有机会出院。即係講到最快咧，就 今 特朗普係啦。咁、 哦 okay、 如果係嘅話咧，咁即係起碼你都覺得即係作為一國元首，你穩穩陣陣安全咧，咁世界都平和啲啊。咁你梗係希望佢真係可以出到院啦。不過喺佢出院之前咧，你見到已經滿城風雨啦。因为佢话佢自己喺嗰、那个即系军医医院出边咧就兜咗圈咧， 吓死人啦！ 吓死人，跟住啲人话：喂，大佬唔系啊嘛，你咁样冇着防护衣出嚟，同行嘅人咧全部都要隔离嘅。咁你真系女街坊啦 嗱，即系嗰个意识又真系吓， 唔系好符合佢性格。 呢样系佢嘅 style， 系啊，真系好符合佢性格。 讲到明嘅 ，at the very beginning， 佢已经系咁样。 系啊，唔惊啊，佢话我唔惊啊，真系。 但系 佢之前嗰啲人惊 啊 嘛， 系咯，系啊，未佢未确诊嘛，而家确诊咗啦嘛，咁啊唔同噶啦嘛， 系啊，嗱，咁呢个系我第一所谓最快星期一咧，大家会期待佢出院啦。但你知唔知今日呢個星期日咧，亦都係好有一個行業咧，今天啊，亦都係咧面臨一個生死抉擇嘅，就係聽講話咧，即係國泰可能會今日最快今日咧就話會傳大信封啦，就話要解僱啦，即係咁。如果係嘅話，解呢鋪真係大件事啦，即係其實又係愁雲慘霧，因為咧。都几大批嘅雇员咧，可能因为咁样就失咗业。 因为佢话咗嗰个叫做保就基金，佢哋唔申请噶嘛。 系。 咁因为唔申请之后，就因为要裁员啊嘛。唉，咁所以我都睇到，因为其实咧都真系嘅。因为早阵子咧，屋企人翻嚟嘅时候咧，佢话好多航班咧飞喺外国飞翻嚟咧系。真係 小貓三四隻 包機咁滯嘅，真係因為一班機可能三百幾人嘛，但係咧飛走嘅人咧可以爆機嘅喎，即係可以全院滿全機滿座嘅喎。係 啊，嗱佢話可能會涉及700名機師、400名國泰城嘅員工，又話可能仲會 cut 埋咧1500個空中服務員。哇！呢筆數咧好襟計， 大裁員啊！ 係啊，嗱，我哋密切留意。如果咧你話你自己啦，或者屋企人係做緊呢一間航空公司嘅，不妨喺面書度同我哋互動留言一下咧。究竟今日嘅心情点过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約11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本港昨日新增5宗，累計確診病例5113宗。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接納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推薦，會在徵得立法會同意之後，任命英國最高法院副院長賀之儀出任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林鄭月娥表示，深信賀之儀將對終審法院有很大貢獻。何之耀获任命之后，来自其他普通法地区的海外非常任法官名单将有14位。他指出，这些具声望的法官加入终审法院，彰显香港的司法独立，有助维持外界对本港司法制度的高度信心。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欢迎特首接纳委员会的推荐，认为有关任命将提高处理中院工作的灵活性。有團體的調查發現，超過六成受訪劏房戶認為政府今年七月接受申請的 N 無津貼不足夠負擔租金開支，超過九成受訪者認為政府應該同時實施 N 無津貼和租金津貼。關注基層住屋聯席在九月以網上問卷訪問大約300名劏房戶，發現有兩成九劏房戶租金佔開支四成，大約兩成六租金佔開支五成。聯席認為單次津貼只能暫時或未能解決基層市民的燃眉之急，長遠亦未能取代租金津貼。聯席建議政府應該將 N 無津貼恆常化，並同時推出租金津貼，亦都建議政府考慮為所有已輪候公屋家庭申請者提供持續現金資助，直至他們首次獲編派公屋。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宣布，最大城市奥克兰将于星期三午夜起取消所有新型肺炎的限制措施，届时全国的警戒级别都会维持在第一级别。阿德恩表示，内阁官员透过视像会议后作出有关决定。奥克兰在过去十日未有出现集体感染情况，只是出现一宗确诊，调整至一级的级别，意味食肆和酒吧等场所没有社交距离限制，公共交通工具上亦都不用戴口罩。阿德恩说，所有迹象都显示新西兰的集体感染情况已经受控，但他警告不要以为新型冠状病毒在新西兰已经消失。他提醒民众要保持个人卫生，定时洗手，病的时候要留在屋企，当局要追踪密切接触者和安排他们接受检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29点，升370点，成交金额506亿6,000几万。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25蚊，升13.5；阿里巴巴281.8，升6.2；友邦保险79.5毫半，升3.65；美团点评245.4，升3.6；汇丰控股31.3，升0.5；中国平安80.7，升2；小米集团20.6毫半，升2毫；港交所365蚊，升3.2。盈富基金24.6，升3.2。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日元105.55，瑞士法郎0.917，加元1.327，英镑对美元1.295，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日经平均指数报23,327点，升297点。港金现价报17,53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5.53美元，卖出1,896.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官立中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去到思瑞口。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官立中学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思瑞入口。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新楼街。咁而家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已经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仍然挤塞，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万怡酒店。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码头围道去黄埔方向，近住文裕街一段挤塞，排到去贝利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郭亮雄桥底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多死车的道路上面，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人在车罅之间行出来。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暴力袭击不是电影先有，一旦遇上，谨记闪避逃，闪找安全路线尽快离开，不要留低拍摄。避，如果走唔到就揾夜掩护或者匿埋入房。锁门，唔好用发声或者发光装置。求喺安全情况下报警求助。遇上暴力袭击，谨记闪避求。资讯由跨部门反恐专责组提供。 二台通识60秒。 Kelvin 以合约形式受聘于一间建筑公司担任建筑管工。 佢口头通知经理想放事产假嘅时候，经理话佢唔合资格。事实上，根据2014年雇佣修订条例，由于 Kelvin 系按连续性合约受雇，所以佢都应该享有事产假。Kelvin 喺作出口头通知之后，几星期就被终止合约。佢表示自己嘅工作表现冇问题，所以佢相信自己系因为家庭岗位而被终止合约。佢向评基会投诉建筑公司家庭岗位歧视，案件透过提早调停得以解决。建筑公司同意向 Kelvin 支付一笔大约等于事产假薪金嘅款项。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丰收快活人，今日有曾志豪， 有桂花田。 同埋有蔡敬文啊，佢做咩扮到把声？ 我都唔知道发生咩事。 好啦好啦，我哋一间准备有人妻啦。 朋友，你寂寞吗？你老公系咪已经满足唔到你讲八卦嘢嘅需要呢？你系咪觉得两个人已经唔够喉，想多啲人一齐讲是非啊？ 好热啊！ 个话题 好深入啊！ 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嚟啦！ 喂，嚟啦个音乐啊！ 嚟嚟嚟嚟嚟嚟嚟嚟！系广播道人妻信箱开始。 第一广播道人妻信箱之老爷奶奶大细超有人妻，中意大家庭大家族，生好多个小朋友，但前提系最紧要有仔仔啊！不论自己老公都好啦，啊多兄弟姊妹啊，最好咧吓，亦都系最好嘅。咁啊，但系有啲人咧就中意简简单单。简单到最好乜都冇，叔伯兄弟冇，四大长女冇，四大长老冇，系啦，兄弟姊妹都冇，咁啊，咁就落得清净啦，唔使招呼呢、這个，迁就嗰、那个，我只不过缘分嘅嘢，唔系你想拣咩家庭就咩家庭噶，唔通一见钟情嗰、那个系嚟自大家族，你唔去爱咩？今集人妻信箱啊，有三个 case， 有三个不同嘅新抱，有三个不同嘅奶奶，睇下佢哋有啲咩情况，系咪同你一样？ 哎呀，大家嫂，小家嫂啊，哎呀，过嚟啦，我有嘢俾你哋啊！你要个奶奶嗌几大声，你两只嘢先能过嚟啊！ 哎呀，奶奶，你小心啊，咁大声讲嘢啊，好伤个喉咙噶吓！你叫工人叫我哋，咁咪得咯。 你已经好似工人咁噶啦，我惊我嗌错啦。 奶奶，你 咩我啊？吓，你系大家嫂啊嘛？哎呀， 咩事啊？大声叫，有咩嘢俾我啊？嗱，重嘅嘢我唔要噶，我攞唔到翻屋企噶，你叫工人送去我屋企啦吓。 我唔会叫你自己拎住自己嘅，你好重噶啦，你已经。 奶奶，哎呀，望下你自己身份先，系继续讲 嘢。我系奶奶啊。 又如何？ 佢讲咩都得嘅，细嫂。 小家嫂。 咩啊？ 小家嫂，你过嚟。 系。 嗱，我知道嘅吓，你呢就放心。咩话？重埋呢啲？ 重嗰啲啊。 哦，你放心。系你明知奶奶老花，你写啲字有乜咁啊？ 佢唔识字噶。 我梗系唔识字啦，我净系识有金器嘅啫嘛。你哋要唔要啊？ 得啦，你讲啦，讲咩啊？我话头先我话重嗰啲我攞唔到噶，叫工人攞去我屋企。 你放心啦。 系啊。 重嗰啲咧，我会叫我大家嫂嚟攞噶啦 吓。得啦。 唔系我俾佢添啊。 俾啲雷声我。 咕隆咕隆咕隆。 点解你次次有好嘢就全部都俾晒细嫂？我次次都系攞啲下难嘢。 耶耶耶耶耶！哼，做咩事啊而家吓？有嘢俾你就要啦。你啊入我门咁耐啊，蛋都唔知生咗有冇一只啊。 但系争咗两。 两个仔喎、 啊。咁咪咯，都冇蛋系咪先？我想要蛋啊嘛，就算你啊， 李生你睇下， 就算系夏兰啊， 我知道我未讲完，你做咩暂乱我哥病啊？你而家觉得自己咩身份？你系边个嫂啊？ 你 细嫂啊？你 我帮你长， 好啊，你长啊。是啊，报警 我报警，你笑乜嘢啊？ 小家嫂 乜嘢啊你？ 细嫂啊， 细嫂， 唔该唔好帮唔好帮我改诶嗰、那个稿啊，我叫小家嫂同大家嫂啊。 就算系啊，夏兰嘢都好啊，你自己买嗰啲啦，系咪啊？ 奶奶，你又唔好咁同大嫂计较，哎呀，佢都唔想买 cheap 嘢嘅。 细嫂，你又话自己系小家嫂，但系点解个稿呢度有写细嫂嘅？ 你理得佢啊？ 你明白事理就好啦。虽然你个嘴都串串拱， 哎呀，你一屋都系女，啊，搵钱又唔多，买嘢点会买好嘢啫？奶奶 原来唔系生两个仔， 系啊，你一屋都系女啊。 我头先咪话你蛋都冇生过咯。 系咯，啲咩叫蛋啊？嗰啲蛋啊，奶奶俾你嗰啲嘢唔好嫌三嫌四啦、啊、你。 哎呀，咪系咯，原来我系锡世家嫂噶。 系啊。 哎呀，我头先仲两个都咁恶添。哎呀，识生嘅话呢，生一个就够啦。 咁咪就系咯，见唔见到我个仔啊？ 正所谓咩叫？One and only one 啊！啊，小家嫂啊， 点啊？ 嗱，你攞住咧呢啲系鲍鱼啦、花胶啦、海参啦吓、全部都系呢上次我攞啲赠品嚟噶，你翻嚟煲啦，煲俾我心肝宝贝孙仔俾佢食。系啦，你唔使踢翻我噶，你唔使 I G 度踢翻我咧，话多谢我送俾你嘅。 我唔会啦。 究竟啊，系啊，我哋有心就得嘅啦。佢最中意咧就系攞啲花胶嚟冲奶饮嘅。下次你再嚟，我再买俾佢啊。 OK OK。 诶，佢系咪冇奶嘴啊？冇奶嘴嘅可以攞海参当奶嘴嘅噃。 你哋倾晒佢啦，我扯啦。 你唔使扯啊，你同我拎翻啲重嘢走啊。 唔拎啊，劈晒佢。 重男轻女的情况好严重啊！哎，五个女都不如一个仔，真系冇眼睇啊！啊，不如又睇下第二个 case 啊！两个同住嘅新抱不约而同大咗肚，咁究竟奶奶会点呢吓？ 哎，老爷啊，你知唔知啊？阿大嫂佢有咗、啊，哎，使唔使买定啲啊？金额仔啊，今年仔俾个孙啫。 啊，哎呀，点解啊？二嫂就嚟生，你都冇叫我买金噶，你早啲讲啊嘛。 系，你真系识啲咩啊？我叫你买你就买啦。哎呀，真系我唔得闲啊嘛，又要煲汤又要煮饭，个阿大嫂啊，等佢咧养好个身体啊，个孙咪肥肥白白啦。 哎呀，阿老婆。你咁样诶，二嫂会唔高兴噶？你都冇嘢煲俾佢，唉，等我拧住面讲啲心声先。唉，冇你咁好气，我买埋俾阿二嫂先啊，真系啊！ 我死佬梗系偷偷地买俾嘅，个屎妹癫啊！ 奶奶啊，系咪有汤饮啊？ 系啊。嗰啲汤系有啊，有得饮啊。不过咧，系你帮我攞上二楼咧，俾阿大嫂啊吓，佢啊啱啱啊有咗，要饮多啲汤水噶，养胎啊嘛。 但系我都就嚟生得，你仲要我行上行落，咁好危险。 就系你就嚟生先至要行多啲啊嘛，我有经验啊，你唔听啊？吓、啊，你咁都唔识咩？医生姑娘护士有冇同你讲噶、 奶奶，我好肚饿啊！ 哎呀， 我系就嚟生嗰个家嫂，唔系、 啊、 我生咗啦。 你系啱啱有咗嗰个、啊， 我就嚟有咗，咪就嚟生咯。 你啱啱有咗、啊， 你有咗、 啊、大嫂啊！ 我有咗，系咪十个月之后我生啊？我咪就嚟生啊！ 你唔好嘈啦！ 你两个做乜嘢啊？而家我有冇错啊？ 哎呀，阿大嫂， 我肚饿，有饭食未啊？ 哎呀，奶奶煮好啦，嗰啲系田鸡焗饭啊！哎呀，我啊叫阿二嫂攞汤俾你饮住先啊，唔好饿亲个肚啊吓！哎呀，即系又唔就搣住啊，煎你嗰层皮，你仲唔快啲拎上去？啊，企喺度，你饿亲我家嫂，饿亲我粒孙，你点算啊？你话你啊？ 知道知道，奶奶知道奶奶。我又要讲心声啊！嗱，你瞓，唔好讲嘢住。点解我初初有咗我奶奶，都冇对我咁好嘅？ 哎呀，我系老爷啊，因为你排第二啊嘛。哎呀，又系我个仔嘅第二个老婆。唉，阴公啦！你冇见我哋买礼器俾你嘅时候？买个勾俾你啊？点解？你系二嫂，又买个勾俾你？哎呀，我真系，我系心声嚟嘅，冇人听到噶吓。哎呀，真系阴公咯！ 啊，估下个事情。 情有冇得逆转呢？吓，因为个奶奶中个大嫂唔理个细嫂吓，两个月之后。 翻工要喺屋企度安胎啊，奶奶咁点算啊？ 唔稳阵哦，我使个工人吓嚟日日夜夜看实你吓，有乜你啊叫佢啦吓吓，知唔知啊？你同工人讲得噶啦吓， 好啦。 啊奶奶啊，唔好意思，到我啦，我唔知 咁快， 我唔知系咪生得嘅，好似穿水咁样喎、 啊。咁紧要啊？哎呀，而家嫂你慢慢坐低，你就生啊！哎呀， 佢穿水仲坐低，做咩整湿张凳啊？ 哎呀，要坐低噶嘛，危险啊！ 翻张凳俾我坐啊！ 你唔稳阵，你同我行开啦，你 奶奶、 哎、呀，小心小心！哎呀，细家嫂你点样啫？哎呀，个肚痛唔痛啫？ 痛啊痛啊！ 个肚饿唔饿啊？哎呀，唔使惊啊吓！ 奶奶，我肚饿。 你唔好吵啦！ 我冇吵啊，你啲皮就吵。 你啊，仲驳嘴，煎你皮一阵、啊。奶奶喺大厅啊吓，我一阵孖你去医院，马上 call 车。你坐定啊，你大家都嘈嘈嘈。 唔该晒奶奶。哇，个奶奶咁嘅，咁现实嘅。啊，乜唔系话要大仔个仔咧就好紧张，唔理第二嗰个咩？啊，而家二新抱生得啦，就180度转变吓、啊，会唔会要仔唔要乸噶？哎，真系呢个世界乜嘢奶奶都有啊！我哋睇埋第三个 case， 会唔会系好多人屋企都会发生嘅咧吓？ 第三个 case 啊，我都有啲见闻啊！哎，奶奶，我今日去倾完啲生意啊。 你系女强人嚟噶？ 哦、oh, ，OK， 地瓜。奶奶啊，今日咧我倾完生意，啲客咧俾咗啲抗皱霜我，我谂你啱嘅，你攞去用啊。 哦，乜咁好啊？系啊，啱我用啊，啱我用啊多谢细心抱。哎呀，唔系你啊，我都冇乜机会用咗呢啲咁名贵嘅嘢。多谢你、啊， 得噶啦， 多谢你，多谢 你，真系唔使用呢啲字眼噶啦吓。哎呀，你唔使同我行呢套啊。我唔得闲俾反应你啊，你啱用攞去啊。 好， 内服都可能得嘅。 OK， 好啊，多谢你啊吓。 我是女强人定是什么人啊？ 你是弱鸡的。 哦，你哥。奶奶，奶奶，奶奶。 你人弱鸡，唔系身体， 你个人堪暴啊！你知唔知嘅啫？你唔好嚟呢一套啊，同我。转过去，剁死嘅。 啊，奶奶啊，我洗晒所有嘢啦。我可唔可以休息一阵，复一个信息先啊？ 你学咩人复信息啊？吓、啊，你又唔系学似啊细心抱咁样，佢有学识，有身材，有样又靓，吓、啊，实实咁。 你都讲唔到落去。 你讲乜嘢啊？ 屋企又有 錢，我仲喺度噶喎。 最紧要我对住啊细心抱讲，你唔喺度噶啊。最紧要系佢孝顺啊嘛， 奶奶啊，佢有学识，我都有信息，我要复信息，我都想孝顺你，我就嚟唔得啦，奶奶， 就嚟唔得啊， 奶奶，我就嚟奶啦， 我要 call 车啊，佢唔得啦，佢牵下， 做下家头细务，煮下饭就话叫孝顺，好心你啦，唔好失礼我啊！我哋啊，你哋结婚啊，我仲要贴钱俾你两个啊！ 奶奶 咩啊？ 虽然我把声有时会变咗鹅公喉，我其实得个女人嚟噶。我知道我出身唔够细身铺咁有钱，你睇佢都知道佢系马来西亚同埋菲律宾 揾过到一大有钱嘅富豪。 咁你知就好啦。 我只系 我有果园啊，作死你咁大声，我喺二楼听到啦。 佢明明翻咗工，唔知点解成日把声喺屋企出现。但我真心对你好嘅奶奶，我有照顾你噶。其实每一次啲鸡骨都系我帮你选干净先俾你食噶。佢乜嘢都冇做到啊，但系点解你净系识得买你嗰啲唔啱用嘅嘢俾我用？咩话唔系？佢买啲唔啱用嘅嘢俾你用，佢仲买抗皱霜俾你，你都嗰头近得抗咩皱先得噶？ 你讲咩啊？你睇下， 我讲真话啫嘛。 你讲真话， 我帮你稳定报纸啊，订富民又平添啊。如果而家做有九折啊，奶奶你要唔要？我帮你联络的啊。 叹为观止啊！ 啊，以上咧几个个案咧都未系啊，都未有阿仔啊同老公啊兄弟啊参与啊，点搞吓？唉、哎，咁啊，究竟啊吓？是不是啊？即是人奶奶就是麻烦的，定是啊两婶母比较麻烦呢？就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啦。 直播室度就系咁噶啦，两个女人一拧住面对住我，咪就女人背后咯。哎呀，好紧要，趁收问啦吓。但系头先我哋即刻有个主持咧，第一时间就话我冇嘢分享噶，佢对我好好噶，乜嘢都冇啊咁样。 唔系啊， 咪即系咁讲啦， 系啦，咁样啊，因为个人嘅 case 唔同嘅嗱。俾你哋啊！俾頭先我哋開始嘅嗰個人妻嘅時候咧，都係話有啲中意揀大家庭、大家族，即係話隔離嗰個咧啊，嗰個伴侶 多啲兄弟姊妹， 多啲兄弟姊妹嘅。有啲啊，希望咧喂唔好搞咁多嘢，喂你最好得翻一個啦咁樣。咁 呢啲有得揀嘅咩？ 唔係即係話如果係可以嘅話，咁你嘅 background 如果係咁嘅，可能咧佢就會啊令你另眼相看，咁可能會有啲咁嘅情況。 同埋我想話會唔會太誇張？頭先你個例子咧，仲有冇啲咁？咁極致啊！即係一個胎或者女同仔咧，係咪仲有啲咁嘅惡奶奶？ 即係講緊啲奶奶啊！ 係喎， 係真係用 你真係咁諗㗎？哎呀慘啦！ 係咁 諗 啊， 係喎，我 反而 即系重男轻女啦，又有啦，真系即系大家族又有啦。希望你冇乜屋企人嗰啲又有啦，系啊，有几个。 我觉得而家嗰啲奶奶都好摩登噶啦，佢可能反而好担心人哋觉得佢偏心。 哦， 就样样嘢都要做到平平均均。 哦， 即系譬如大新抱一对金额，两每只系两三前四分。 系， 咁佢二新抱又系每一只两两三前四分。咁啊，细个新抱又系咁，人人有份。 唔系，我哋可以睇翻嗰啲娱乐版嗰啲大家族咧，佢哋都系一次我嫁几个女啊嗰啲，咁我哋有冇见到佢有呢啲吓？ 哦，唔系啊，啲娱乐记者会有写咯，就 系 讲啦，哇， 纸薄皮 啊，系啊系啊，哇，上次嗰阵时出嫁唔系咁噶，呢个大女二女又变咗咁样嘅，咁就都会有好大嘅分别嘅。但系讲紧咧，而家嗰啲有啲奶奶咧，系讲紧上一代嗰啲咧，系重男轻女得好紧要嘅，到真系咧，你如果全部系咁生女咧，个奶奶都会喺度秒嘴秒舌，或者自己啊，可能自己个女咧不停生女咧。佢都会有秒佢嘅嘴， 不过有嘅， 自己个女都会， 因为佢要佢惊佢哋嗰男家嗰边 对佢个女唔好， 系啊。 嗰阵时我唔记得咗咧，系 不停咁喺度搏滚啲药。 咁系咪佢自己对人紧啊？所以又惊人对佢个女唔好啊？系咪咁啊？有 唔系佢哋对男女嗰个睇法咧，仲系有啲好典型咧。我唔记得咗喺风骚定喺中女宅男咧。嗰阵时我记得有个 case 咧，就系嗰个女人打嚟。佢话咧，佢生咗女之后咧，应该系有一个就生仔，一个生女咧。 咩叫一个仔生？ 佢应该 系 有 两个新抱， 系啦，两个新抱， 一个有生仔。 佢话咧，佢阿妈咧，直情系咧冇嚟探过佢啊，因为佢生女啊嘛。但系仔嗰个咧就咧跨区咧都会照顾佢。是不是在我們那裡講的？如果不是就在中女那裡。哇，嚇到那時候我跟阿彭祥，我說哇，不是什麼， 即是他有照顧過仔的孫。 是啊，即總之 他 有。 沒有照顧過新抱還 是 怎樣？ 總之是他沒有照顧生女的那個家庭。我忘記了他是新抱還是自己的女兒。總之一邊就是孫，一邊就是女兒。 有啲分別喎，有啲就可能咧，反而照顧自己個女多啲，即係自己個女生啦。 佢唔係㗎，佢真係純粹係咧， 重男輕女。 你生出嚟嗰個性別啊，佢唔係話咧嗰個係我嘅新抱啊，定係我女。 呢個真 係 好極致喎。 係啊，佢係講到明嘅，佢陰公咯，佢話冇嚟睇過佢。 所以話有時自己 跨區都要去睇個孫。但系佢自己嗰個咧，總之唔知好近定咩咧，佢冇嚟到睇佢啊。 但通常咁樣咧，嗰粒孫先係對佢最好嘅。 即系唔理 佢最上心，系啦，即系佢最上心嗰个咧，就最伤佢嘅心噶啦。 我唔知道会点啊，最后，但系你谂下咧，如果呢个时候咧，今日阿田个剧本咧，佢特登避开咗两个男人冇出现咧， 系啊， 呢 个 男人就 系啦，系啦， 咪老爷系咁，系老爷都冇 出 现， 其实 系 呢啲时候真系男士要出手嘅， 系点出手先得嘅？ 冇啊，咪锡翻咯。如果阿奶奶真系偏心，咪锡翻老婆咯。我都有问过啲朋友噶，佢都话：哎呀。呢啲时候揽住锡啦，仲可以点啊？ 但佢一路揽住锡，跟住佢就话：你同我同你阿妈讲翻，我听我都要食花胶啊！ 我同佢跌落海，你救边个先死佬？ 系啊，唔系咁，一系你就自己偷偷地都买翻几箱花胶。 唔系最惨就有比较啊！即系头先咧喺里面咧有几个 case 咧都系有两个新抱，真系大细超得好紧要。 你嗰个太极致咯， 我都觉得系 不能接受。 你太极过太极乐队啊，真系好厉害。咁我。 希望嗰啲家即系奶奶就真系咧，好似阿敬文话斋咧，即系最好大家都一致，又唔好大细超，因为好难做嘅。中间嗰个你阿仔或者 奶奶啊，好奶奶啊， 佢自己话俾自己听咯。 系啊，提醒自己啊， 系啊，好快噶啦，你冇收到电话有喜讯噶啦。 岛嘅东南偏东大约1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稍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3829点，升370点，成交金额536亿。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25.5元升14元，阿里巴巴281.2元升5.6元，友邦保险79.4元升3.5元，美团点评240.6元升3.8元，汇丰控股31.4元升6元，中国平安80.85元升1.35元，小米集团20.7元升2.5元，港交所364.4元升2.6元，盈富基金24.58元升3元。汇市方面。部分外幣對港元的匯價，美元7.75，英鎊10.03，瑞士法郎8.455，澳元5.566，加元5.838，新西蘭元5.152，歐元9.0916， 每百日元兑港元7.345。日经平均指数报23,322点，升292点。港金现价报17,530元，升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3.47美元，卖出1,894.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官立中学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官立中学对出一段咧，交通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在山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在北港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张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今日风骚快云有曾志豪， 有桂花田， 仲有仙乐飘飘蔡敬文啊！ 仙乐飘飘蔡敬文， 好多形容词喎。 好，你要唱歌喎，生我飙食喎。好啦，风骚快云人唱歌啦。好啦，天气咧就28度气温，相对湿度75%啊。 系啊，听下节目风骚快活人啊，早早咧佢啊一年五日咧都会请假一天，诶、啊、咪请假五天嘅，咁所以下礼拜先翻嚟。咁啊，今日咧一年几日有蔡敬文啦吓。 系、 啊。咁我想问下啦，你大家咧有冇咧得闲咧抄下你哋嗰啲旧照片咧？ 旧照片啊， 旧相 唔系旧成点先？ 琴日嗰张相算唔算啊？ Hello， 系啊，哲学上面，琴日嗰张相都系旧噶啦， 系可以咁讲嘅。但系我嗰阵真系咧讲紧 童年啦、 啊，系啦、啊，中学阶段啦，又或者小学阶段啦， 有 冇得闲真系攞出嚟睇啊？ 因为我屋企有摆出嚟嘅。 哦，仲有摆出嚟。 系啊，譬如我老豆咧，我老豆好中意将我细个咧，坐喺张书台度咧，好乖咁样，即系你知啦，剪咗个爷壳冬菇头咧，跟住就咧好乖咁咧，摆咗个白大笨大笨象嘅笔盒，然后咧就有个擦纸胶，跟住喺度写字咯。我老豆佢哋好中意睇呢个样，因为而家睇唔翻啊嘛，系冇可能坐到咁正啊嘛。 屋企人咧，佢睇咧就喺度即系俾佢一个佢哋凑你嘅时回忆啊。 冇错。 但系 做咩啊？ 有冇？担心当你招呼朋友嚟屋企嘅时候，跟住或者你喺有时有阵时喺屋企影相，好唔介意后面见到你一张阿爸摆喺度相嘅时候，摆跟住你又唔知道咯，又冇留意咯，跟住摆咗出去咧，可能面书啊、社交平台啊，俾人睇到，即系话咧有啲相咧，其实系细个影嘅时候咧，系真系嘟嘟嘟嘟嘟， 即系好似 系好样衰嘅，好尴尬嘅嗰啲相。 即系如果有人去到蔡敬文屋企度，一望就望到就话，咦？你屋企人原来咁细个中意睇《开封府运》《包青天》嘅戏噶啦， 我嚟噶， 系啊系啊， 系咪即系咁样？ 作死你啊！ 系咪咁样？ 我都中意睇包青天。 系啊，你细个啲相见唔见得人？ 系见唔见得人啊？ 可爱活泼。美丽， 美丽， 譬如肯定曾志豪阿爸 keep 佢嗰张相，你系绝对唔会攞出嚟俾你同学睇。 唔系噶 ，OK 啊，我啲全部相都好见得人噶。 OK 佢咩？ 因为个个都话：，哇，你细个咁靓仔，而家大个搞成咁嘅。系啊，所以冇问题噶。 系因为你觉得而家好咗好多，虽然唔怕以前丑啦。 系咪？其实我觉得同年现在一般可爱咯。 青春时期嘅我，即刻我就整张啦。 睇下睇下先，睇下先。 喂，我哋新唔到， 我哋新闻靓女多啊，真系。 哇，你新闻部啲靓，哇， 我嚟噶衰佬。 咩啫？嗱，呢个都系叫你出嚟做紧嘢啊嘛， 啊 都再久远啲啊， 系啊，童年我真系读紧小学嗰啲相嚟噶 ，OK 噶，但系都见得人。 因为咧喺外国咧有啲网站咧，佢就话啦，喂，有啲情况咧真系唔系几好咧，再可以 po 出嚟俾人哋睇到，例如细个刘海即系有剪个东北头唐音咧，就遮到到眉嗰啲啦，佢话 整咗个屎壳盖嗰啲啊， 系啊，会啊会啊会啊， 嗱会超劲尴尬啦。另外咧。有时细个咧都会扮下明星噶嘛，佢扮下明星咧摆嗰啲 pose 咧， 系 超劲样衰，你话哇 衣着衣着，譬如我见过外国佢哋好多嗰啲咧，即系举例，可能你话啊，你而家系斯朗啊或者碧咸咧，点知佢细个咧，可能佢系露哨牙啦，核突头啦，同埋着嗰啲夏威夷咧 ，daddy shoot 咁样咧，可能咧嗰啲爸爸衫嗰啲咧，好样衰噶，真系会 超级核突啦！咁另外仲有咧，就系你嗰张咧懒系正经嗰张学生相啊，即系话侧侧地唔知几多十度角咧，跟住再回头一望嗰个咧，跟住再露出嗰个叫做笑容，即系整一啲 仲要箍牙喎， 啱啊， 系啦， 箍牙相， 箍牙系最容易。譬如你谂下梁咏琪， 箍牙唔想俾人影， 系啊， 啱啊，但系你嗰时都会有一啲相去会影，即系嗰个情况有机会影， 几大个合实个口咯， 佢里边扮嗰个箍牙妹嗰张相咧，系啦。你就会发觉系、哦，如果以前系咁嘅样，你唔想俾人睇啊？ 咁另外咧就系咧，以前细个咧，可能同你阿哥或者家姐、细佬妹咧，吓我唔知啊，有冇一齐着一啲咧 twins 嘅衫啊？即系话两个都一模一样嘅衫咧，硬系哎呀好得意啊，走出嚟啊嗰啲咁样扮，即系嗰个 结果咧都有嘅。点样结果变成？ 唔系啊，即系话你一齐影嘅相，你系唔想再俾其他人睇到你以前啲好靓嘅相啊？ 我又冇呢种情怀喎、 啊。即系你觉得你张张相都唔错嘅， 可爱咯。 系咯， 正咯，唔系。不过你话衣着嗰度咧，有时嗰啲配搭咧，实在系 系啫， 好惊人嘅。 啱啊，红色可能红色上衣下，黄色下身嗰啲咁样，哇！依你阿妈 要 咧 成个 舒适 咁 啊 嘛，唔系都唔紧要啦，自己衬佢先攞命啊。 但系而家你讲紧嗰啲相咧，系俾人哋特登摆出嚟啊？ 唔系，系即系啲相 出卖啊？ 唔系，即系佢意思话啊，有一啲情况系你儿时嘅相咧，系真系咧吓俾出嚟俾人哋睇嘅时候咧。是会被大家笑你的是会很尴尬的是很样衰的樣 有一种呢其实就、可以客观一点因为为什么呢刚才你讲的那些很主观譬如你说靓不靓、啊、有可能他说不是我觉得爆牙很靓那么主观一点的但有些客观的丑相是什么来的呢 是 譬如你爸爸妈妈偷影你睡觉啊流水啊即又或者呢我记得的那时候我有一张相呢就是跟爸爸妈妈去旅行呢中间就踩佢有条嗰啲木桥啊，唔知石墩定木桥咧，下面系水池嚟嘅。咁点知咧，我自己行嘅时候咧，即系成个跌咗落去啊嘛。 跟住影你啊！ 咁我爸咧嗰阵时咧就几尽责啊，佢拎住个摄影机咧，嗰、那个仲系嗰啲大嗰啲手摇嗰只相机咧， 相机 嚟嘅，相机嚟嘅。佢咧见住我妈帮我换裤，佢喺隔篱咧见住我喊咧照影。哇！嗰张相好珍贵啊！冇见到 pat pat 嘅，但系见到咧湿晒条裤啦，阿妈咧就喺度好狼狈咧，就帮我除裤啦。跟住咧佢就喺隔篱。 但系阿爸竟然系冇帮手之余，仲喺度再影。 好彩咋，如果唔系你咪留翻呢个咁珍贵嘅记忆咯。 但系你千祈唔好漏咗出嚟喎。 但我又觉得 OK 喎。 但系我都好想睇喎。 系啊，佢又冇露 pat pat 嘅，系啊，所以跟住我个仔有一次同我去尖沙咀嗰、那个喷水池嗰度咧，佢又行同一条路咧，唔系喺嗰个地方嘅，佢又跌咗落水啊！我又系第一时间咧，今次仲方便攞相机，阿仔你等等先，插咗先。 咦，咁即系话阿爸又有啲咁嘅相，阿仔你都有，唔使唔好讲笑啊。 我觉得呢啲都 OK 噶 ，OK 噶，回忆嚟噶嘛。 喂，另外咧，咪即系佢意思话你自己回忆冇问题啊。你如果譬如咧，你系唔敢会将呢啲相摆出去俾人哋其他嗰啲朋友啊，或者而家嘅同事去睇啊， 除非我得好紧要啦，如果唔系都可以。 嗱，譬如咧细个咧，你去表演嘅时候咧，咪着得好闪闪、好 bling bling 啊，嗰啲衫咧，你就搞 夠膽再著出，即係即係攞依張曬咗隻相出嚟俾你朋友睇啦。 我 諗你俾你仔睇都唔睇啦。 以前咧中學咧成日都會跳嗰啲叫咩 folk dance 嗰啲係 土風舞啊啲係咪啊？ 土風舞咧，咁咧你 著嗰啲衫， 你就會覺得哇好開心喎！成班同學柴娃娃娃，嗰條裙又絲絨又剩，仲要整兩條長辮咁樣。唐薇咧咪哇 係啱啊！ 你嗰時覺得好正嘅，而家你淨想毀滅。 喂，如果你咁計咧，應該係有某一個階段嘅相咧，其實係肉酸啲嘅。 其實係尤其是青春期啊， 小學反而冇嘢其實。 小學 中學就開始唔對路啦。 中學咧，因為好多時咧都跟風啊嘛， 你又想 跟潮流 啊嘛， 跟住咧你見到個 model 咧，佢可能係你個偶像啦嚇，可能 好靚嘅 pose。 妹姐係你偶像咁樣，哇！你又跟住妹姐擺，即係因為以前係唔係咁方便咁樣插一聲影相，係真係會影嗰啲菲林片咧，你會曬出嚟咧，跟住你就哇有個風華絕代嘅相。 但我又醒起咧，出賣自己系列啊！我會有個嗰啲嚴禁。打開的盒子，跟住咧有一次我自己唔記得咗係一沓相啊，係咧同啲同學仔咧去沙灘玩啊，學人咧大家影獨立照咁樣，學人即係去學 寫真啊，寫真啊，寫真啊， 水著水著， 唔係著住正經衫嘅，不過咧就攬係咧好似人哋咁濕濕地， 係啊， 哇成班仲要同 我攞多支啊，係啊， 仲要同影相個唔係曬相嗰個叔叔，我哋自己攞去曬自己影 啊 嘛，係 啊 係 啊。 同我晒 soft 镜啊，好似洋帆 嗰 时 好兴啊，好兴呢啲噶会， 好似洋帆嗰啲啊，同我个相咧 chop 个花边， 即系你系嗰啲， 再有埋花边啊， 有冇入落相簿啊？即系嗰个年代都兴噶， 有啊， 即系特登咧，好似话呢个就我哋嗰啲姊妹嘅纪念册啊，咁样咧都会有好多噶， 正到不得了。 嗱，但系咧你又要再统计一下，你有冇发现个规律咧？就系。咁系咪真系咧细个丑样，大个就变翻正常，定系童年现在一般可爱咧？ 其实唔系丑样啊，只系当时，譬如你个衣着，你学阿恬话斋，我好想扮大人， 系啊， 即系但就有时唔系几 match 啦。跟住咧又影相以为咁样好靓啦，但其实人哋 啱啊， 阿妹姐个头好劲啊嘛，大佬系咪先？阿边个件衫又好晒嘅，但你又做唔到个效果，咪有一种。鞋脆咯， 唔系啊，因为好多人咧啱啱相反嘅，佢可能系越大越靓嘅，譬如可能你觉得佢以前咧，一系就 baby fat 啊，系啊，我都觉得系啊，你而家人工越嚟越好啊， 系 啊，咁啊，所以有啲人咧佢就越大越靓嘅，但有啲人调转噶嘛，佢就话哇，你而家 系咁样倒大倒退， 系啊，呢啲叫做咩？即系青春崩坏啊，即系话你以前好靓嘅。大个你睇哇，又猪胆鼻啊，又小虎眉，啱啱好调转咗， 肥师奶 系啦，所以其实即系我唔知有冇个定律嘅，以前成日都讲嗰句咩小时了了 大 未 必 佳，咁究竟系咪真嘅咧？即系定系太早用晒啲运气啊？唔该你啊 ，quota 用晒 系啦，将我靓嗰啲基因咧，细个唔使攞咁多嘅，大个出去搏见真章咧，上战场先要靓噶嘛，真系。 我哋大家都有细路啊，有冇俾过你哋嘅儿时或者童年嘅相俾啲细路睇？ 我嗰个太细未知 啊，咁啊系啊 有啊，佢有认佢有认唔到嘅，但系你会话俾佢听咯。我老豆咪好中意同佢讲，知唔知呢个边个嚟噶？呢个爸爸嚟噶。 系啊。 你睇佢写喺度同坐喺度同你写字嗰人一模一样啊，咁样。 我咧都试过俾我啲相。啲细有两个细路睇啦，即系当佢大嘅时候咧，啊呢个边个嚟噶？喺度讲呢个边个嚟噶？呢个咪我嚟噶咯？咁样 你肯定你嗰张相系你嚟噶， 系啊， 你冇得执波，又攞钟丽缇出嚟， 佢哋系唔记得，系唔知啊？乜你以前细个咁嘅样嘅咩？ 系点嘅样噶？ 我唔会话你听，我亦都唔会，你唔使挑战。 你点样形容啊？ 你唔使挑战。 唔 系 你点样形容啊？ 四个字形容啊？ 系咯，唔系偏瘦啊？半肥瘦啊？ 半肥瘦，而家啲香咪 半肥 啊？ 半肥瘦啊，都系依然冇变到嘅。 系啊， 只不过依家略半咁解啫。 我哋要勇于面对噶。 咩啊？ 嗰个都系我哋过去嚟噶嘛，唔紧要噶吓。 唔系我意思，我惊你话不如摆出嚟俾人睇，我话唔会咯。 唔会，除非蔡健文都制啊。佢嗰张泳衣照 啊！你砌我砌。没唱片谱，余下这间教给你我守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撑这小店铺。 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好，余下这根交给你我手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围跟我去唱这小店铺。翻出了再一聚 CD 碟躲这里不恐惧，吸收失于去有数位里，捱下去捱下去，无惧泼冷水，穷极了难极了，还是有这里不担心科技巨浪冲走小店变废墟，黑胶博到美句写新伴醉，如若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好，走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撑这小店铺。脱险找到路，祈求就似这唱片铺，一起撑到最尾，一起自豪。如若世间这刻竟然没唱片铺，余下这间交给你我手到老，门坏了色鬼穿了让我修补，如果你来打气有信心撑。 好啦，有 DJ 啊，最后一间唱片铺啊，我亦都可以呼吁定俾你听咧。今日真系埋嚟睇埋嚟拣啊！我十二点半之后咧，风之 book 咧，系啊，我知道呢位人妻咧，佢成日话佢可以讨论啲好 open 嘅话题啊嘛。 系啊，你挑战佢程度啊？ 系啊，我挑战佢程度。我今日介绍本书。 佢唔系挑战我啊，挑战广播 条例。系啊，出得街噶，但系介绍 AV。 系啊， 冇错。 本 书 包胶袋， 真正嘅包胶袋书。 唔系包胶袋啊，佢有冇包胶袋咧？学术 研究， 学术研究嚟噶。一个 AV 达人咧，佢喺网上都好出名嘅，就系台湾嘅，佢专门就介绍唔同嘅AV 咧。佢用一個叫做行業角度啦，社會嗰啲即係爭在未去到社會學嘅分析咧，去介紹 AV 嘅。咁我覺得咧呢本書都老幼都含義噶，唔係，不過嗰個幼都要18歲啊，最好就係啊。所以我哋一間啱曬啦，我哋有兩位身經百戰嘅人妻。头先听众都话豪仔你有福啦。 咁啊，咁多位咧，即系今日因为天宇关系冇得翻幼稚园嗰啲同学仔咧， 一间就有家长陪同。 食晏啦， 唔会噶，唔会噶，好安全噶，安全 噶。PG 指引系嘛？系啊，头先我挤咗张相上去网度啊嘛，啲人系咁赞啊， 佢 话 学术研究嚟嘅， 学术研究嚟噶，系啊。佢话豪仔你又发达啦，两个人妻喺度啊，嘈到爆啊，系啊，冇错。 佢又好明白啊， 系啊，真系好嘈啊，真系。OK 嗱，头先我就问咗个话题咧，喺咪后咧，我就问阿敬文咧，我都。阿田唔知中唔中意咧？你哋中唔中意吔蟹噶？ 我中意， 啊、 我都 好啦，系啦、 啊， 我就中人哋剥俾我食嘅啫。 哦， 因为我自己拆唔到 蟹。咁你等一下先啦。 系，我都会等噶。系啊，连我老婆都唔肯剥俾我，成日都。 好惹气噶，会整到手噶嘛？自己食自己拆啦。 好麻烦噶，真系嗱。咁但系咧，阳澄湖大闸蟹咧，已经成为咗一个咩咧？成为咗一个传说，就系、是、传说中嘅阳澄湖大闸蟹，究竟系真定假嘅咧？ 咩意思啊？ 咩 啊？咁点会假啫？ 搞咗咁多年咯，你仲系要问呢个问题？ 唔系啊，即系我意思，我以为你问下嗰只蟹系咪嚟自阳澄湖，系嗰啲真定假？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系真噶嘛？ 佢系真嘅， 系 但 系 你究竟 系咪嚟自嗰度？系可能系有假嘅。 系啦，点解我话咧？佢已经成为咗个传说咧？ 系， 佢就同真爱一样，真爱存唔存在啊？ 真爱都可以 存 唔存 在啊？ 两 个人妻 存在啦， 存唔存在 嘅、 啊？ 问翻你，你存唔存在真爱啊？ 我存在，只不过问题就 系、 是、个个都话想揾真爱，你觉得你揾到嗰个系咪真系真爱咁解咧？ 咁定系 系啦？ 所以而家嗱，即系 射边个？ 即系叹晒气啊！两个人妻都叹晒气啊！ 蛋先啊！ 冇！哎呀咧， 我冇半分犹豫啊！ 你冇半分犹豫，梗系啦！呢啲叫咩口硬啊嘛？ 喂呀， 同埋口是心非 系嘛？系啦，嗱，点解话扬情湖大闸蟹已经变成咗真爱同埋传说一般咁样嘅级数咧？系就系、是、有啊，不过唔知道你遇唔遇到啫。仲要你遇到嘅机会率咧系好低 嘅。究竟系真定假嘅咧？定系沟货嘅咧？咁样。 咁究竟嗰个比例系低成点咧？真系同揾到真爱一样。 吓咁难咩？ 你觉得揾到嗱，俾你啊！你觉得揾到真爱嘅 percentage 有几多少？ 我曾经睇过一本书叫《Essays in Love》。 哦、oh, ，essay 系咩意思啊 ？essay 真系写 essay 系啦，佢话系好似系百分之唔知五嘅啫。 真爱 ，yes，OK，、 okay, 百分之五， 我冇记错嘅话。 好啊，人妻田啦。 好啦，如果系咁嘅话，内地太大啦，咁我觉得揾呢个真爱咧，应该都系百分之一二啊， 百分之一二嗱，阿妹妹，阿妹妹。你向姐姐学习啦， 哎，阿姐系唔同啲阿姐， 因为妹妹对真爱仲有一份期望，佢就觉得有百分之五嘅机会揾到。姐姐呢啲啊，有咩风浪未见过啊？ 真爱嘅嘢 系啦， 手中定沉咗好耐噶啦。 我头先都讲啦，因为国内太大地方， 冇错， 你想揾到佢系真嘅都真系好难。 百分之一啊，真系俾佢讲啱。 一百只里面真系得一只真真正正嚟自阳澄湖。 佢话咧喺呢一个市面上面咧，如果你话要 sell 阳澄湖大闸蟹咧，佢话你当得一个 percent 啦，系成个即系会食蟹嘅圈子里边，唔系净系讲喺香港， 明白， 因为佢加埋大陆啦，可能你话唔知点样咧，佢话唔使谂啦。佢话咧，成个佢用旧年嘅数字咧，2018年嘅数字嚟计咧，佢话咧，阳澄湖大闸蟹咧，成个大闸蟹啊，讲紧成个大闸蟹嘅产量咧就有80万吨，咁、但系咧，阳澄湖嘅产量咧，净系得咧1026吨多啲嘅啫，即系80万吨里边，佢得个1000吨系阳澄湖，佢话咧比重得1%。而另外佢話，如果你唔信嘅話咧，另一個數字咧，佢就話啦，本來咧成個大閘蟹嘅市值咧，陽澄湖大閘蟹市值咧，就得3亿嘅啫，陽澄湖得3亿，但係佢話咧，用陽澄湖做旗號嘅大閘蟹咧， 300亿 賣出咗300亿， 係10倍啊， 係啦，佢話你邊有咁多咧？ 你只 係 佔個市場份額嘅百分之一， 百分之一咋，即係 咁佢個又其實啱喎，你個供求實在太失衡啦。 但個個都話自己陽澄湖喎，即係個個都話，個個都話自己好老公喎，而家 係因為佢可能個種係陽澄湖，咁佢之後養嗰啲都唔能夠話唔係陽澄湖嘅， 所以我咪就話咧， 係 啦，佢個名佢而家叫咗講咗咧，唔係喺度養啦， 我向他喺陽澄湖咯， 係啦， 名啫，係啦。 嗱，你知我哋 嚟住嗰個湖咧，就 sorry 啦。 所以我就問咯，嗱，兩位都中意食蟹咧，你哋有冇覺得自己係曾經食過真嘅陽澄湖啊？ 我絕對冇呢個信心， 有冇啊？ 一定 有冇信心？ 冇， 即係你揾到好老公同埋食到真嘅陽澄湖大閘蟹，邊個機會率高啲？ 我試過喺蘇州食嗰啲，我都唔肯定啊。 係吧？真你講得啱，因為佢哋以為咧就話咧叫做近水樓台， 點知千祈唔好諗啊！ 系啦，点知原来佢话咧近咩水楼台啊？ 你觉得点啊？ 因为佢哋内地好耐之前啊去旅行啊，嗰、那个导游教我啊，好嘅嘢啊，美食啊，漂洋过海、啊、 走晒噶啦， 啱咗，系啦，即系等于可能而家咧，你话咧，即系最好嘅人才咧，系咪留喺嗰笪地方，定系佢已经移民走咗咧？ 系咯， 唔知系啦。譬如可能你觉得咧最好嘅菲律宾姐姐咧，可能就已经喺你屋企啦。 系咯，二等嘅就深圳珠海啊，佢话 系啊，所以佢话有啲人咧以为喂，我特登揸车咧去到即系阳澄湖嗰度啊。入到蘇杭嗰度啦，應該冇死啦。佢話唔好意思，江蘇嗰度咧，你最近咧都冇嘅。 喂，分分鐘咧喺嗰個湖嗰度撈到嗰啲咧，可能係第二批掉落去，跟住喺你嗰度撈啦咁樣。 同埋佢話咧，往年咧嘅造假方法咧，隨住科技先進咧，多咗個新玩法。就是叫啲 YouTube 網紅咧，佢哋帶貨啊嘛，佢話佢哋會咧親自喺個湖度咧 sell 咧，就話呢啲係真嘅，真嘅。但其實咧嗰啲就係所謂咧沖涼，沖涼蟹嚟嘅嗰啲， 飲一飲水， 係 啦，倒得落去你撈啦咁樣。 係啦，只不過佢而家多咗用呢個網紅帶貨嘅方法咧，嗱，所以我覺得唔好問咁多啦，同真愛一樣，不要問，只要食好食就算啦，唔好問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1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5宗，累计确诊病例5113宗。 2020-21 季度疫苗资助计划星期四展开，合资格接种的市民包括50岁或以上人士、6个月至未满12岁儿童、孕妇、智障人士、领取伤残津贴人士或领取综援标准金额类别为残疾程度达100%或需要经常护理人士。合资格人士可到参与资助计划的私家医生诊所接种，每剂疫苗的资助额已经由210元提高至240元。参与计划的私家医生诊所可额外收费，而现时大约有40%医生诊所不会额外收费。另外，政府会安排外展队到参与接种疫苗计划的幼稚园、幼儿中心和小学为学童接种疫苗。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纳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推荐，会在征得立法会同意后任命英国最高法院副院长贺之仪出任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林郑月娥说，深信贺之仪将对终审法院有很大贡献。贺之仪获任命后，来自其他普通法地区的海外非常任法官名单将有14位。他指出，这些具声望的法官加入终审法院，彰显香港的司法独立，有助维持外界对本港司法制度的高度信心。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欢迎特首接纳委员会的推荐，认为有关任命将提高处理中院工作的灵活性。有团体的调查发现，超过60%受访劏房户认为政府今年7月接受申请的 N 无津贴不足够负担租金开支，超过90%受访者认为政府应该同时实施 N 无津贴和租金津贴。关注基层住屋联席在9月以网上问卷访问大约300名劏房户，发现29%劏房户租金占开支40%，大约26%租金占开支50%。联席认为单次津贴只能暂时或未能解决基层市民燃眉之急，长远亦都未能取代租金津贴。联席建议政府应该将 N 无津贴恒常化，并同时推出租金津贴，亦都建议政府考虑为所有已轮候公屋家庭申请者提供持续现金资助，直至他们首次获编排公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01点，升342点，成交金额544.9亿。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25.5元升14元，阿里巴巴280.8元升5.2元，友邦保险79.3元升3.4元，美团点评244.8元升3元，汇丰控股31.3元升0.5元，中国平安80.6元升0.1元，小米集团20.65元升2元，盈富基金24.56元升2.8元，港交所364.4元升2.6元。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元，日元105.55元，瑞士法郎0.917元，加元1.328，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日经平均指数报23307点，升277点。港金现价报17530元，升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2.32美元，卖出189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嚟到尾段，几位跑手争持激烈，究竟边个会先过终点呢？ 跑道上个个争分夺秒。但在马路上，司机要同前面架车保持适当距离，安全第一。在恶劣的环境下，例如路面湿滑，就应该预留更多时间减速和停车，避免发生交通意外。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跟车太贴意外生，保持最少2秒距离先稳阵。 中文歌曲 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原来佢对灯系有啲研究嘅。 你可以关心去吧，关心去吧，关心去吧，关心去吧，不要害怕。去找那双子耳东狮子耳细仙女耳白星星那边做你的家。我请你关心去吧，关心去吧，安心去吧，安心去吧，别担心我。记得你，我不会太差。 对于 Joyce， 小夜灯咧，虽然冇其他灯咁光猛，但系佢总系默默咁样喺背后照住。只要一回头，见到微微嘅光线，就会有安全嘅感觉。而喺佢心目中，屋企人就系佢嘅小夜灯。 愿能曾似宿，今天我来撑起。 作曲编曲监制何生，填词有黄伟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郑欣宜《小夜灯》。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接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哎呀，好紧张啊！真系，我都知道咧，因为阿蔡敬文咧系一个读书人嚟噶，所以我特登咧迎合佢嘅喜好咧，就拣咗呢一本书啊！ 我唔明呢个有咩关系啦，曾志豪， 佢会有交流咯。 你真系觉得佢有相关嘅啲知识可以回应你？ 凡系读文科都会有睇过春秋噶啦嘛，你有睇噶？ 历史啊，真系 系咯。不过我呢本书唔系普通春秋咁解，即系 A V 春秋咯，系啊， 即系嗰啲 A V 嘅发展啊，社会研究啊咁样。其实咧，即系过往咧喺啲叫新闻报道咧，都会有讲下咧，即系话而家系咪多数讲日本噶？请问 一定系啊，系咪 A V 一定系日本？虽然你话台湾啊或者韩国咧，佢会有自己嘅一啲即系仿效啦，咁但系咧冇办法。即係等於你可能即係買玫瑰，你好似覺得咧一定係買唔知荷蘭啊，定係鬱金香啊，就最靚嘅。其他地方產地嗰啲咧，你都唔係咁睇得順眼噶啦。 一定要原汁原味。 係啊，因為佢嘅規模啦、分類啦，甚至乎成個產業嘅嗰個叫做龐大咧，真係唔好意思，佢認第二咧，真係冇人夠膽同佢攀比。 有時都會咧，即係講埋咧，佢哋A V 個現象咧，同社會而家嗰個經濟啊，或者等等嘅嘢。都有關係， 即係哇！突然好學術啊，其實同嗰個人民面貌啊，即係 我都話佢有料到噶啦，開始嚟，係 有啲關係咯， 係啊，都有㗎， 即係嗰啲內容上咧係咁樣安排，或者啊點解佢係偏偏要用呢個字眼咧？可能咧就係描述啊嗰啲男士啊壓力嘅異常嘅大喺個社會上， 甚至乎如果咁樣比喻下，你總係可以喺裏邊揾到你自己嘅職位， 即係揾到啲認同感啊！你意思？ 即系我再讲多次， 无论男女， 嗱男嘅，你可以揾到唔同你喜欢嘅对象，不论系可能讲紧18岁啊，定系28岁啊，定系48寸腰围嘅，你都揾到。 我有怀疑啊，跟住嘅内容啊， 而调翻转，而调翻转咧，女嘅亦都会揾到自己一个职位嘅，可能你话我都唔见得人，我点会可以做到呢个 AV 女优咧？真系唔好意思，各位，这个直播室里边嘅人。系啦，你都唔好太过觉得自己，哎呀，我一定冇份，但冇理由觉得自己有份系高兴噶，系咪？ 我都 系啦，呢个真系好矛盾嘅地方啊，真系 系 啦， 系讲好耐啊，嗰本书名系咩？ 系啦，唔系我哋等大家进入呢个状态先。好啦，今日要介绍呢本书咧，佢就系、是、其实都旧作嚟噶啦，所以咧佢嘅资料咧一定唔会系最 update 嘅，但系咧佢嗰个基本盘系 OK 嘅，佢呢本啊。已经是2005定2007年噶啦、 哦 okay ，哇，咁真系好大变化、 啊。系啊，啊唔系，睇下先，初版日期，哦，原来都未有咁耐，2011年都9年前，系啦、 okay, 都九年前噶啦、 哦。作为一个学术研究啊，2011即系九年前都 OK 啦。 OK 啦，系啦，不过好多退咗役噶啦，佢里面提过嘅 AV 女优咧，冇可能系咁耐历史噶啦。 姓苍井嗰个仲系咪现役噶？ 苍井都退咗役啦嘛。 我退役噶啦，而家退咗役，但系2011年。 哦，2011年就 系 现役嘅，而家退咗役啊嘛。咁咧嗱， 佢嗰本书咧个作者咧就叫一剑挽春秋啊。咁咧佢 书名定人嚟？ 人名嚟嘅，作者名嚟嘅。佢就被誉为咧最专业嘅一个日本 AV 达人啊。当年咧已经系排名咧，即系佢哋嗰啲所谓嘅 blogger 或者嗰啲即系网上面嘅红人嚟嘅。 系。 咁啊，佢而家继续存在噶，佢就不停有再去跟进咧呢一啲所谓日本 AV 嘅报道啦。咁佢呢本书名咧就叫做 AV 春秋。佢就 sell 自己咧就话史无前例咧。最详尽嘅 AV 研究报告咁样，咁啊真系十八禁嘅。呢本书买嘅时候咧，因为佢里边少不免咧会有一啲文字描述，又或者某一啲嘅图片咧，咁佢就唔系故意卖弄嘅，因为佢真系其实字多过图嘅，佢都系话俾你听咧究竟发生咩事。咁啊嗱，我读几个佢嗰啲所谓嘅小标题咧。 啊，系啊，我就系想问下啲标题究竟系里边有啲咩？我到而家都系一个。 冇错，佢话你知唔知道？原来 AV 咧，有 AV 以嚟已经有超过几多个演员？是担任过这个行业，即是由他纪录以来到他2011年的时候。 他的纪录是由几时开始？有没有说、 有的，因为呢其实他。 1999年已经。 他都严格来讲他有一个所谓的即是哇 ,1984 年开始都有的了。 1984 至2011年他说已经有几多呢、超过10000个演员参与过演出了。 Okay. 是的，他知不知道日本的 AV 啊讲紧9年前的数字啊每年的产值是几多少钱单位是什么呢 ?yen 来的。但是究竟单位呢即是譬如你说的是10亿啊 ,8 亿啊还是1000亿啊这样。 过百亿啊。 过百亿是啦。 知不知啊 人称二号啦。 我都不知啊好少 啊。sorry, 你多 次。AV 的每年产值超过多少钱呢 什么为之产值啊 ?1000 亿啊。 即譬如他卖片他赚的钱啦或者他搞一个呢、不止譬如他搞一个发布会。 每一年。 可能他说啊我们今天有这个苍井空的见面会他又有些人 来参与可能有。 是以日元计。 日元计的多少钱啊每年。 天啊我觉得不止啊我觉得想笑啊。 我想笑啊哦那未有那么夸未有那么夸一千亿。一千亿元是的每年已经超过一千亿。 笑是不是10000亿是 的是的再多一点的。是的那原来他有很多的。嗱跟着他就会有几个问题呢就是就算你唔係睇 AV 嘅所謂 fans 咧，你作為一個好普通嘅香港市民咧，可能你都會問就係話，其實點解啲女優會去拍片嘅？ 為錢啊！ 即係嗱，所以就唔係淨係得呢個原因喎。 咁、當然 就呢度先過癮喎。 但係會唔會即係 點解佢哋咁想去拍嘅咧？ 比較淺薄啊！即係會唔會喺佢哋嘅嗰個呢啲算唔算係次文化？系列啊， 系啦嗱，一阵我哋可以介绍，因为佢都有专门一个 topic 咧，就话他们为什么会做 AV？ 因为我谂喺当地个文化咧，系你即系咁大嘅一个产业咧， 系 佢唔会好似我哋嘅一般嘅见识，觉得啊做呢一样嘢咧系低下， 唔见得光嘅， 系啦，系 cheap 嘅，系啦，佢哋系觉得系好专业，我相信。 咁所以 广东广西， 好广东广西啊，同埋咧，佢又会再衍生咧，就系话，咁你觉得咧，AV 女优佢？退休之后通常是做些什么的究竟他们是他们有没有 做教学 是有没有所谓他们的第二事业是可以发展到的呢固然有些 人名字我们已经是听得耳熟能详的苍井空你觉得不是他们连同 Juno 拍 MV 都有 AV 变 MV 都是一条出路、啊、 跟着他就金盆洗手跟着他就做人妻咯樣 是都有的我们不如这样我们先由这个所谓的入行的理由开始讲起、 好啊 因为这位一见碗春秋咧，佢有个即系统计咧，佢就问啦，你知唔知 碗春秋有冇 笔名嚟嘅？ 佢笔名嚟噶， 男定女？ 男嚟噶， 佢系台湾人啊， 台湾人嚟噶。佢讲到明咧，就系话我哋介绍呢个作者咧，佢话其实佢只系一个中意睇棒球嘅中年男子。系啦，不过咧， 大家会转年都去 A V 呢个界别做，由1984年去到2011年咁耐嘅咧。 咁因为佢话咧，其实每一个男人咧都会睇 A V 嘅，而佢咧转言咗几多部 A V 咧，佢声称啊，九年前 系 佢转言，佢用转言，佢唔系用睇， 佢唔系用其他嘅角度啊，或者系啦。 佢话佢转言咗超过15000部日本 A V 咯， 哇！ 佢将研究 A V 变成咗佢事业经营。嘅一部分啦， 好似咧，其实以前读书都有啲film review 啊，即系嗰啲电影真系有噶， 系 要教功课 解读咁样咯。 系啦，譬如你写论文，你都可以整个咁样嘅 topic 啊，再 narrow down 佢研究乜嘢角度。 好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听下呢位 AV 达人咧，佢真系绝对权威啦，睇咗15000部、啊，老老实实你做电检嗰个都冇睇咁多， 佢冇去再进行呢个身体检查，睇下佢自己构造系点。 唔系好啦， 唔系因为佢系一个 study 嚟。 系啦，咁好啦，佢话入行嘅七大理由，佢话咧第一大理由咧就系好直接，就系我要钱。 咁呢個都唔需要解釋啦，因為佢話咧有好多人咧，係真係為咗佢話咧咩還債啊，又或者咧總之就係賺唔到錢咧。係 咯，所以頭先都第一時間都因為錢咯。 係啦，咁所以佢都會係賺錢嘅，咁所以呢個都唔，但係同埋咧有啲真係靚到咧，你幾乎以為拍片先有嘅。 係， 譬如佢舉咧，當年佢舉咗其中某一個 AV 女優做例子咧，佢就話我咧係因為生咗細路，但係男朋友走咗佬。所以身为一个母亲，佢只好咧强行咧行入呢一条事业之路咯。佢就为咗咧供个仔读书咯。 哦，即系都系为咗钱啦，为咗屋企人， 为钱 系咯，即系为咗细路啦。系 啊，系好典型噶，即系你几乎以为咧，哇咁老土嘅，唔好意思系真嘅咁样。 Okay, 好啦，呢个系第一啦。嗱，呢一种系好直接嘅理由。第二个理由咧就系挑战极限。 例如咧， 讲唔讲得噶？ 挑战极有， 挑战极限系挑战自己究竟可以接受到几多个 系啊 对手。 佢话有啲人咧，佢会觉得话啊，不如咧，我想试下自己挑战极限咧，究竟我可以接受呢一种行业里边嘅呢一啲拍摄，即系譬如呢啲男欢女爱咧，去到一个点样嘅地步啦吓？ 呢、這个好占好少数咋嘛？ 咁当然佢有冇 percentage 嘅？佢冇话有三成系叫做咩嘅？所以嗱，有一啲系咁啦。第三个原因咧，呢个真系好搞笑嘅。头先阿蔡敬文咧，佢就话会唔会同嗰度啲次文化有关系咧？可能有少少嘅。第三个理由咧，佢就系话唔好意思拒绝星探嘅要求。 吓， 系啦，你知唔知佢里边系有星探噶？ 咁當然啦， 咁、如果佢係一個片影片嘅製作，咁有星探都唔出奇。 係啊，因為嗰陣時， 如果以佢哋嘅文化咧，好多時女士都好似唔係好識得 say no 嘅。 嗱，你回想喺咧嗰陣時，大概2000年左右咧，嗰陣時有幾套系列嘅日本電影咧，係真係上電影院嗰啲，唔係鹹片嚟嘅，叫做咩《涉谷72小時》定唔知24小時 㗎。 佢嗰幾套片咧，都係講咧就係話咧，佢哋日本有呢啲所謂嘅 AV 嘅星探咧，喺條街度。就 是、 小姐，系啊， 哎， 我觉得你好适合做佢，同埋佢讲到明噶，佢唔兜圈噶，佢唔系呃你，佢唔会话，我哋个 cafe 咧又请人洗碗啊，你嚟帮手啊，然后就呃你， 转个头就唔系嘅， 咁嗰啲系骗案啦， 系啦，因为佢哋系合法嘅拍 AV 片啦，佢话个个都系直接咧，即系我谂你想象唔到咧，有人兜口兜面同你讲，你会唔会想拍咸片啊？你唔会噶嘛，但日本系得嘅。特日本系得嘅，佢真系会兜口兜面咧，就话小姐，我觉得你好适合，拜托你，唔知你会唔会可以接受我哋试镜咧，同我哋拍 A V。 不过可能咧，真系大家个文化咧系真系差异得好紧要啊！呢一方面，所以我真系冇谂过，原来喺日本嘅街头可以随时星探揾你去拍。 系啊，佢话而家冇咗啦。 而家俾我哋即系一巴冚埋去，你讲咩啊？你而家对我得罪我侮辱我 啊？ 系啊。嗱，所以我哋先 update 资讯咧，而家冇咗噶啦。因为佢话咧禁止咗咧喺街头咧咁样拉客啊。佢话你真系骚扰人噶嘛？因为嗰阵时好夸张噶。佢话如果你喺东京街头咧，头先讲譬如涉谷啊、元宿嗰啲咧。你真係只要係一個女孩子咧，佢真係就會有個穿西裝嘅男人走埋嚟咧，遞卡片俾你話：你好啊，喂，我哋係風 show 製片公司嘅，咁你會不勝其煩嘅。咁但係咧，佢話真係有某一啲嘅 AV 女優咧，譬如佢有個名叫吉崎直水啊，十分相門我係唔識嘅，即係我你唔好以為個個你啲名都識。係啦，佢話咧，佢17歲嘅時候咧，就有 AV 星探咧敲門揾佢。然后咧，佢就同佢讲咧，佢话：但我未成年，我唔可以拍呢啲戏嘅。 等你等我啦，咁样啊？ 佢一年后真系走去揾佢，即系你谂下嗰个星探咧，边有咁有诚意同埋嗰个叫做忍耐力咧？即系恒心啊！佢一年之后咧，佢真系再打电话嚟，系吉奇小姐，我已经根据承诺咧，一年之后再打嚟揾翻你啦。 咁系咪即系因为佢市场大啊，需求大，所以佢哋都要咁样咧？ 然后佢话咧，佢自己声称就话：咁我冇办法啦，半前半游说之下咧，佢就半推半就应承咗。佢话因为人哋一年之后仲打嚟咧，我觉得唔好意思啊咁样。 喂，佢十八岁 啫。系啊，嗱，你话咪匪夷所思啊？呢件事真系。 即系有其中啲个案系咁。 系啦，咁然后咧，第四个原因咧，佢就系话唔知道自己可以做啲乜嘢。嗱，佢同冇钱系唔同嘅，因为冇钱嗰个咧，佢系有一啲紧急嘅财务需要，譬如头先讲话我要生仔，我要供楼嗰啲啦。 你讲呢个系冇目标， 佢冇目标啫， 冇一个好明确嘅 career path。 是但啦，你俾我做，我做下啦。 又或者佢觉得啊，如果我试下又可能成功咧， 系啊， 唔知噶嘛，可能我对于我嚟讲呢份工系我要以真系， 系啦，不如搏一搏啊， 系真正嘅追求嚟咧。 系啊，佢话好简， 系一种嘅心态。 系啊，佢话咧好简单咧，就系因为有啲人学历低啦，对未来感到茫然啦，同埋咧就业率又低，因为日本咧咪成日都话有好多嗰啲已经系短期派遣工啊嘛，即系你份工唔长稳嘅，咁佢就话不如试下啦。 佢又合法嘅，佢有一个产业嚟嘅，咁佢就加盟咗啦。 可能大前提佢哋可能觉得啦，呢一样嘢咧系即系唔系一啲咩嘢啊？会唔会咧？所以就会觉得啊，咁都系当一份工去打啫，咁样都系正正经经同埋合法嘅，最紧要都系讲。 系啊，嗱，跟住有一啲啊，仲夸张，开始好奇怪。佢话有啲人因为我想做导演咯。 咩叫我想做导演？ 我想做导演， 咁关咩事啊？ 系啊， 咁我唔拍，我点知道做导演系点样程序啊？ 佢话因为咧，无论呢一套 A V 片咧，佢话咧个剧情咧点样即系老土咧，都系一男一女啊，跟住就点啊好开心咧。佢话始终 想扭转个剧情， 唔系佢话始终咧都有起承转合，佢始终咧都有拍开镜啊，有分镜啊，写剧本嘅地方咧。佢话真系有啲 A V 女优咧，佢话。我想做导演，咁不如呢我就喺里面呢就即係加盟，譬如佢话有两个人呢，譬如话有一个叫做咩及川奈央，同埋一个叫做乃亚，佢话呢佢哋呢当时去做见呢份工嘅时候呢，佢明明就话呢佢係想去做导演嘅，点知呢佢话呢个片商呢望住佢就话及川小姐，你睇下 你 身材咁好，不如你唔好做导演啦。佢话你做我哋嘅演员啦，咁样佢就调转咗咧，就变咗去做影星做 A V 女优。 你朋友去选美咧，你就谂住傍下佢，点知你嘢攞冠军嗰啲。 系啦，所以就好阴公嘅。咁然后咧，仲有一啲咧，话 有 啲 人觉得阴公， 咁系啊，都要佢肯接受嘅。 系啊， 呢个都系夹硬嚟。 因为佢作为一个产业咧，即系佢有唔同嘅岗位。 系啊，咁有个咧就系譬如话为咗青春留念咯。佢、 哦、 真 係 有啲人係話咧，唔好浪費啦，青春留念啦咁、樣。 我咧深宵食堂係一套嘅連續劇啦，即係咁其中有一個單元咧，佢都有講一位咧優雅嘅太太咧，佢都係為咗呢一個原因， 係 而去試。當年十幾歲結婚之前就試咗一次， 係啊，佢真係會有啲咁嘅嘢㗎。 咁從此佢就覺得 OK， 我完成咗， 我都照試過 呢、這個係啦使命啦咁樣，同埋佢都當時咧對於一個男係咪？叫男優啊，即係相 有男優，係係冇錯。 佢其實係仰慕嗰個人啊， 係， 所以先走去試啊。 係因為佢哋喺個劇入邊咧，喺套劇入邊係嗌嗰位男優做老師嘅， 係啊、 哦。因為佢係可能會受徒啊，當然我唔知嘅真實社會係咪真係咁啦。咁 係， 但都反映嘅都近嘅，係 啦。佢反映咗其實可能喺產業裏邊咧，佢哋真係有個階級㗎，佢哋真係當為一個產業，呢啲前輩係要尊重㗎， 係 唔係你話去拍就去拍㗎？即係佢哋係相信咁樣。 咁然後仲有兩個理由咧，係特別犀。一个咧就我哋好耳熟能详噶啦，苍井空嘅理由就系佢话我想做艺人。原来真 系 有好多 踏出去艺人嘅最快嘅一步。 系冇错啦，佢话真系有啲人咧，佢话嗱我预咗噶啦，你当我唔知玩五至十年啦，咁我希望我出咗名啊，赚够钱之后咧，我就用呢个知名度咧就转型，做一个正正经经嘅演员。我就由呢个 AV 女优就变成普通嘅女优啫，只系做一个演员啫咁样。譬如苍井空咧，佢话系真噶，佢好想用呢个方式咧就转型嘅咁样。咁佢算唔算成功咧？都算系行紧一条路咯，系啦。然后第二个理由咧就啱啱相反咧，就系佢系想维持自己演艺嘅事业。 吓？ 唔系啊，以前香港好多都系噶嘛，即系可能咧佢捞唔掂啦， 或者一个 半红不黑去到樽颈啦，不如我 就 脱一脱啦咁样，系啦，所以佢话咧日本有好多咧有啲知名度或者比较性感行开性感路线嘅嗰啲艺人咧，佢所谓即系已经系得啦，佢就话咁不如搏一搏啦，佢话就会做 A V 啦。 但系喺香港呢度咧，即系我觉得啦，喺香港嚟讲咧，如果佢咁嘅谂法咧，系维持唔到咯。 冇错， 见得好多都好。 系啊系啊，唔得噶。 脱咗啦，但系都唔见佢嗰条佢星途系会继续佢光芒。 嗱，一啲一啲啦，但系可能真系大家双方地域嘅文化唔同。 系啊， 人哋酝酿咗咁多年一个咁庞大嘅产业， 产业嚟添啊， 背后有咁多人写剧本啦、拍啦，即系佢，我相信唔系求其之作嚟嘅，系啦，因为佢真系有 market 啊嘛。 哦，当然。 咁但系可能相对香港。讲嚟讲咧，可能香港都系睇东瀛嗰啲， 系 啊， 系啊， 所以 比较 外扬。 所以研究呢一本 真系唔同， 写呢一个研究嘅即系嘅嗰位作者都系台湾人啦，佢都系， 都系粤语嗰边嘅，啱啊。 嗱，如果你话有啲咩转型嘅咧，以下落嚟要播呢只歌咧，其实就可以话俾你听咧，佢哋真系好想即系演而优则唱啊，即系佢演紧 A V 女优，但系佢都好想咧脱离呢个行业，所以咧嗰阵时有对乐队咧叫做惠比寿葡萄，惠比寿麝香葡萄。 圖咧，佢係有一紮嘅 AV 女優咧，嗰陣時都有啲好出名嘅，2008年嘅時候咧組成嘅。佢真係當自己可以轉型成為一個普通嘅 artist 㗎，我哋一齊俾啲鼓勵佢，唱埋歌嗰陣時好犀利㗎。佢哋系一批嘅 AV 女优，不过佢哋好想话俾你听咧，我除咗识得叫饮乜爹之外咧，我都即识得唱歌噶，所以咧佢哋就有呢一只啦。歌名我都唔识读啊，因为佢用咗日文嗰啲名咧， 成日都唔搞清楚啲名字就播。 系啊，但系嗰对组合咧最紧要出名啊嘛，为比寿石香葡萄啊嘛，嗰阵时大家觉得好搞笑。哦，个名叫做香蕉芒果高校啊！ 你仲笑？你仲 揾到啦？揾到啦？揾到啦！香蕉芒果高校，你话几开心咧？听到个名字都真系嗱，咁啊，呢本书咧佢亦都有很多研究啦，譬如佢就话咧，身为一个 AV 女优咧，究竟啊你喺嗰个叫做赚钱嗰方面咧系点样计嘅咧？佢话咧当年咧仲系录影带年代咧，即系而家已经唔见晒啦。 系啊，啱啊！ 佢话录影带年代咧，佢话就好好嘅。如果咧你可以咧卖到咧，即系大概萬几饼带嘅话咧，你就算系大卖噶啦。我谂紧嗰阵时同我哋嗰啲白金唱片咧，唔知边个多啲咧。白金唱片好似数字多啲咁啊！佢就话咧，你卖到萬几饼带就够噶啦，因为佢话咧仲有出租率嘅，仲有录影带租带嘅数量啦。咁但系佢话咧，而家唔同晒啦，而家咧已经系变成咗即系 DVD 嘅年代啦。 但系唔知道当时咧会唔会好似有咧电视收视率咁样，即系有啲咩龙虎榜 嘅？哦，有，佢哋仲每年有颁奖礼嘅，你知唔知啊？嗰阵时最出名嘅地方系咩咧？佢话 AV 女优嘅颁奖礼咧，个个着衫咧系好。保守好高贵、 哦、 反而係着到好正正经经呢个晚装。而佢话呢嗰陣时有啲荷里活嘅某一啲颁奖礼呢就个个着到呢、 哦、 你以为佢係做 AV 女优嘅。係啦嗰陣时有个好大嘅分佢做哇你使唔使咁大个心口打出嚟呢所以今日讲唔晒里面有好多啲数字呢你可以睇下呢本书如果有兴趣嘅话呢你就会知道原来呢个产业背后呢有咁多辛酸啦有咁 多研究可以。 係啦有咁多研究㗎。係啦你睇全部出得街㗎。几咁正经我哋听日再见咯， 好啦， 拜拜。